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啊，今日是2023年11月29号星期三，一个星期中间的位置了。今日是农历的10月17号，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现在是6点09分，首先 Vicky 会在这里陪着大家的。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想同大家喺朝头早嘅时候一齐喺度倾下呢一个关于接纳，唔知你嘅接纳程度系点样嘅咧？即系接受生命、接受而家嘅存在嘅意思。我哋人嘅一生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每日都会面对唔同嘅事情。咁究竟你接纳佢嘅时候又会接纳几多呢？当中咧系包括咗我哋人生可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当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你又接唔接纳佢嘅呢？接受接纳系一种心态嚟嘅，亦都系代表你愿意去面对自己生命中嘅所有林林种种嘅事情。当中包括一啲美好嘅事情，亦都包括唔完美、唔确定，亦都系唔可以控制嘅因素。但系当我哋接纳咗佢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从中学习同埋成长。接纳咧，其实亦都系意味住放低一啲对过去嘅执着。无论未来有好多唔确定嘅因素都好，如果你接纳咗佢嘅话，你都唔会感到焦虑，并且咧可以喺而家呢一刻，你会揾到平静同埋满足感。嗱，而呢种心态咧，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可以去减轻我哋嘅压力噶，亦都可以提高我哋嘅心理嘅弹性。即系当你睇件事嘅时候，冇咁执着。我接纳佢，无论完美唔完美都好，接纳佢，个人咧都会轻松啲嘅。就好似落雨咁样啦，有啲人咧就觉得，唉，我好唔中意落雨噶，唉，我希望咧每一日都晴天，唔好落雨啦，好麻烦嘅，又要带遮，又搞到对鞋湿晒，可能就会咧一落雨就觉得，唉，我呢一日咧就会好灰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接纳咗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嗯，是今日是落雨，同一个天空，我哋点样去面对，都是自己去选择的。希望大家今日又或者之后，无论天气点样都好，都学会接纳佢啊！ 我试过懒你，别人从旁。放任随处荡，也试过漆黑中找哲理。尽管不够光，快快告诉我哪里已种了金果。我要去哪里，哪里自会有曙光。过去已过去，过去已印证出答案。我要扩阔我天空，畅游星空。只要坚守。也是呼吸到氧气，也是同气味，你我有着精彩的结尾。不需跟我比，你有你武器，我也有两臂张起。我也会泄气，也试过寂寞到死。我俩要勇气，勇气会化作新哲理。我要扩阔我天空，畅游星空。 同分钟，同天空，身 周柏豪嘅《同天空》， 晨光 Coffee Time， 6: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朝头早嘅时候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5度。而今日咧系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咧都系温暖，而随后一两日嘅气温咧就会稍为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大家注意啦，今朝朝头早嘅时候唔单止凉凉地，仲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所以如果未出门口嘅，带定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咁就最安全啦。今日就是11月29号，仲有几日呢就12月啦，踏入圣诞节嘅季节啦，都是令人快乐愉快嘅。而香港贸发局呢就亦都即将会喺12月23号至到26号呢会有一个大型嘅活动波，就会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一个叫做潮活11。咁就係聚集一啲文化艺术啦、飲食啦、消费娱乐等等嘅展商同埋品牌。希望呢为大家去创造一个别出心裁嘅圣诞艺墟，带嚟一个不一样嘅文创娱乐同埋购物体验。点样不一样法呢？嗱，睇睇啦，佢呢其实要收入场费嘅，就係30元。咁但係呢当中有唔同嘅优惠㗎喎。譬如好似用啲手机应用程式嚟到去购买一啲嘅入场券嘅时候呢，細路哥啊、全日制学生啊，甚至係65岁以上嘅长者呢都可以免费入场喎。又或者呢有一啲只係3元嘅优惠喎。仲有啲套票添，就话呢两个成人呢就可以享有呢一个买一送一。即是本身30元一个人的，就可以30元两个人。如果你说哎呀我多了一个人添，都有优惠。那多多两个人呢，4人同行都有优惠。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想鼓励大家不要一支公，不要一支公共入去呢，你就可以享有好多的优惠的了。贸发局咧话今次系一个全新嘅尝试嚟嘅，而当中咧就会汇聚超过150个参展单位，又会提供接近70个嘅表演活动同埋工作坊。如果讲起圣诞嘅工作坊，唔知道会唔会有嗰啲圣诞花圈可以整下咧？即系有啲松果啊。我自己之前整过一个，但是出去俾钱整嘅。到而家都仍然系，无论系乜嘢季节都好，一年四季都系挂咗喺屋企嘅大门门口。有多啲唔同嘅工作坊系好事嚟嘅。因为能够自己去亲手做一样嘢，无论系嘢食又好，手作又好， 个满足感都会大啲，而参与度高啲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觉得啊，好开心、啊。而当中咧仲话，诶，有好多唔同嘅大抽奖、啊，第一日咧首1000名入场者，仲可以免费有福袋添。而之后嘅时间，即系每一日咧都会限量嚟到去派发嘅。当中咧就系、是、有价值超过150蚊嘅丰富礼品，究竟入边有啲乜嘢咧？会唔会有米咧？定系关于圣诞节嘅嘢咧？会唔会有火鸡仔咧？除咗咧有呢一个福袋之外，其实佢都有其他嘢嘅。有抽奖咧，就系、是、话入场消费如果满200蚊嘅话，就可以参加抽奖一次。礼物都好似好丰富、哦，包括咗系一啲5星级酒店嘅住宿啦，商人来回泰国嘅曼谷机票啦，又有主题乐园嘅入场券、哦，唔错唔错、哦。如果我抽中咗就好啦。当我消费嘅时候，同时可以抽奖，几好几好。希望之后有更多嘅消息，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到时就一起去 happy happy 下啦。首作品有梁乐彤的《醒梦错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既然今朝咧同大家讲咗就系天气，咁我哋就睇下有关天气嘅成语啦。呢、这、一个叫做人定胜天，指啲乜嘢嘅呢？就是指我哋人嘅智慧同埋力量系能够去克服自然嘅障碍，又或者去改造个环境嘅、哦。出处喺边度呢？原来就系记载喺周文王喺在位嘅第九年嘅时候，佢就对周武王姬咧讲嘅一番说话嚟嘅。佢就勉励佢啦。如果要成为一个仁德爱民嘅国君呢，是需要在治理国家政务的时候应该要顺应四时，即是四季，要在合适的季节耕种、打猎、砍伐去草木，又不应该去杀一些有了 BB 的动物，又或者是一些年幼的动物，同时都要令到土地有足够的时间去休养生息。这一样呢就是保持国力的强盛不衰的方法啦。而当中就提到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讲明了就是强大的兵力是可以胜过人力的，而人力呢又可以战胜天命，可以克服一些自然的阻碍。而人定胜天就是由这里演变出来，就是我们可以靠过我们人的智慧、人的努力、人的力量来到去克服一些你以为改变不到的事实。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又会用你的意志、用你的力量来到去改变些什么呢？可能你就是今天头痛的，用你的意志来到去打破它，跟自己说不痛不痛不痛。又或者你想减肥但是肚饿，仍然跟自己说不肚饿。 愿你与街角重叠丝丝的印味，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在笑这黑暗。 Nancy Kwan 的 Look Into My E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政府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下的住户和儿童津贴金额，明年四月起划一增加15%。在职家庭和学生资助事务处表示，所有领取职津家庭都可以受惠。新安排下，以育有两个合资格儿童的四人家庭为例，可领取职津的最高金额将由现时每月4200元增加至每月4830元，即是增加630元。而根据计划，申请人家庭每月工时至少192小时才可以获得高额津贴。对于部分基层家庭可能主要做散工，会不会较难达到有关门槛？处长曾裕彤表示，一般非单身住户每月工时达到144小时已经可以申请。而基于鼓励多劳多得的政策目标，如果工时更多，可以获得更高额的津贴。他又说，考虑到单亲家庭面对的照顾压力，计划下单亲住户最低工时要求只是36小时，认为安排合适。加沙人道停火延长之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按照临时停火协议内容，晚上将第五批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移交给红十字会。这些人质安全返回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当局亦都释放30个巴勒斯坦囚犯。以军表示，新一批获释的10个以色列人质，包括9个妇女和1个17岁少女，另有2个泰国人质获释。而以色列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就包括15个妇女和15个未成年人士。外交消息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尼亚正身处多哈，并同卡塔尔当局讨论进一步延长停火和释放更多人质。塞拉里昂政府表示，首都弗里敦星期日发生的军火库袭击事件是未遂政变。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4个疑犯被捕，包括13个军方人员和1个平民，他们正配合警方调查。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在事发当晚曾经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弗里敦袭击一处军营的军火库以及一座监狱等地，导致囚犯越狱。安全部队其后击退袭击者，参与袭击的领袖大多数被逮捕，当地已经回复平静。警方其後表示，已經有一部分的越獄囚犯自首，正追捕其餘在逃囚犯。警方又指襲擊當日有至少21人喪生。荷蘭政府宣布決定從星期四零時起至下個月13日關閉同俄羅斯接壤的拉贾約塞皮口岸。由於這個口岸是芬蘭目前唯一仍在通行的東部邊境口岸，這意味著芬蘭和俄羅斯的陸地邊界上所有邊境口岸都將會關閉。芬蘭總理奧爾波說，此舉是為了有效壓制非法移民而採取的必要和適當的措施，政府的目標是盡快令邊境狀況恢復正常。內政部長蘭塔寧就表示，如果有需要，不排除這項限制措施延期的可能。芬蘭政府自8月初以來已經有近1000个沒有簽證的第三國公民試圖通過東部邊境口岸抵達芬蘭，當中大多數人已經提出庇護申請。芬蘭政府認為，這些移民以及地區局勢升級，對國家和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威脅。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日間溫暖，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下降。現在溫度是22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在12月10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不方便出入指定的投票站，请在12月5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日和3日星期六日朝9晚6，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 约定你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日举行。 为了令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更了解不同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香港电台制作地区委员会界别论坛。 12月5日至7日晚上9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喂，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点37分啊，咁出边22度，咁空气方面就啲普通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5啊，咁啊如果系啲气管敏感嘅朋友咧，即系例如我啊，就会发觉啊，点解呢两日咧硬系好似争啲，哦，揾到个原因啦，冇错，空气咧都系令到我哋即系气管敏感一族咧，就会系其中一个咧就容易可能多咗几声。咳啊咁样嘅原因之一嚟嘅。好，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咁啊6点钟开始咧，亦都有 Vicky 喺度噶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之前咧，我睇过新闻报道咧，咁啊已经喺度话到其中即系世卫吓，咁啊话到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致癌物啊，或者系我哋人类面对住好多唔同疾病， 嗯， 或者嗰啲 chemical 化学嘢嘅挑战，其中一种咧就新列为咧就系非常之害怕。我哋人類咧會太多同呢一種嘅事情有關係，而令到我哋健康變差。 係咩？ 係孤獨。孤獨咧已經俾世衛列咗成為咧就其中一種咧，我哋需要去面對係有機會影響我哋健康嘅嗱。佢唔係一種 chemical 啦，唔係一種化學物質啦，佢係一種係情緒嚟嘅。咁啊，孤獨咧，咁每個人都會有嗱，有部分人咧的而且確咧。是享受一个人的。 嗯。 咁但人呢始终都是群体的生活啦。咁我哋都在群体生活入面呢可以学习到更加多。就算孤独的人呢其实佢都唔系住在荒山野岭。 嗯。 即系佢都系享受一个人。但系佢都系喺自己一个社会上面一个城市入面呢得到好多人类文明带嚟嘅便利而令到佢可以享受到孤独。但我系咁理解嘅。 嗯，我其实即刻諗起有一套戏啊，有一套戏就系有一个人去咗个荒岛，荒岛真系冇任何人，但系咧佢都 要继续坚持生存落去，佢都会帮自己制造好多唔同嘅物件，令到自己唔孤独。 哦，即系 好似有 个鲁滨逊啊， 攞篮球篮球定系排球咧，自己画咗个样喺度啦。你每日会同佢倾偈啦。 哦， 电影嚟噶，电影嚟噶。咁，哦，其实当中你好似佢系喺个孤岛里面，荒岛里面得佢自己一个，但系咧其实同时间佢都系叫做有陪伴。 嗯， 虽然嗰样嘢系死物， 嗯， 系咪？但系佢需要有人同佢沟通倾偈。嗯，其实正正就系代表咗佢唔能够孤独咯。 系咁啊！嗱，呢个就唔可以孤独啦嘅一个电影上面嘅表达啦。咁， 嗯， 就系头先正如我所讲啦。咁啊，我认为啊，咁啊，就算大家喜欢系一个人生活嘅时候咧，你都系因为人类嘅文明带俾你嘅一种便利，先至可以就享受到呢种嘅叫做寂静嘅感觉。 嗯， 系啦。咁你谂下，你真系去到孤岛嘅话咧，咁你就唔中意一个人噶啦，因为你发觉原来三餐都成为一个问题。咁嗰个咧系第二个层次嘅讲法啦。 嗯， 好啦，咁今次咧，呢一个嘅世卫嘅研究咧，即系令到我都不断向谂，系孤独咧，原来喺我哋嘅生活入边都几多人咧就系抗拒嘅。咁特别可能当你生病嘅时间，你会觉得特别孤寂啊，呢种嘅寂寞令到你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唔， 嗯， 开心嘅情绪咧，亦都容易影响你自己整体性嘅嗰个健康。咁所以咧，要找幸福呢原来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容易的。 嗯， 好了，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什么民族啊，其实他们是对于寻找幸福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又或者在享受孤独和团结上面又有他们自己特别的模式的呢，这样。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精神的。 嗯， 例如德国的精神叫什么？就是叫日耳曼精神。好了，香港的精神叫什么？狮子山精神。所以呢，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一种传统的智慧，都是希望团结到一班人的。好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瑞典。 嗯， 瑞典呢大家都知道维京人呢其实也都是很有智慧，而且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呢是很特别的。 嗯， 你说快吗？佢哋有陣時係都可以快，但你話慢咧，大部分時間又真係慢嘅喎。咁但係佢哋有一個存在嘅獨特性，令到佢哋嘅生活入邊咧得到一個好特別嘅幸福嘅感覺。 嗯，係咩咧？係點樣咧？ 好啦，咁啊， 食開心嘢啊！ 嗱，除咗佢哋有好出名嘅家私鋪之外啦，咁， 哦， 當然啦，佢哋喺呢個世界上面被評為咧係最孤獨嘅國家民族之一嚟嘅。 嗯， 原因咧係因為佢哋長年累月都係面對住嗰個嘅天氣嘅變化啦， 哦， 而且佢哋冬天凍嘅時間咧就真係都幾凍嘅，係啦，即係佢哋都係北歐嘅地方嘛。咁佢哋咧，所以佢哋亦都有一種咧就去到好寒冷嘅地方嗰种孤高嘅感觉嘅。 嗯， 係啦，呢一种嘅感觉呢，其实如果你话亚洲嘅话啦，咁譬如喺黑龙江啦，都係天气好冻啦，日本嘅北海道啦，譬如玉川呢啲地方啦，都係俄罗斯啦，都係好冻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呢一班人呢，其实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一种相处好和谐嘅感觉。其中维京人呢，或者係瑞典人啦，咁佢哋亦都存在咗一种既合群又孤独的独特性格出来。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当他们去到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出来捕鱼，又或者在他们村里面生活，他们面对着寒冷的天气，他们呢就需要团结。这个团结呢是不容忽视，因为稍一不慎，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的话，是会影响了全个整体的团队的。 嗯， 所以呢当他们知道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奋身去到团体那个的工作岗位做好自己本分。 嗯， 好了，为什么他们有孤独呢？原因是因为这么冻的地方里面不可以下下都是一起的嘛。当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将平时自己一个人训练自己，或者自己对于孤独嗰个感觉嘅训练咧，就放喺嗰个嘅能力值咧，就放喺团队入边。 嗯， 所以咧，佢哋平时咧一个人嘅时候就会好好地锻炼自己，所以系既孤独，同一时间亦都系既合群啦。 哦， 这个咧系一个好几特别嘅一个民族嚟嘅。咁我觉得咧，可以大家不妨咧就参考一下。嗱，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一种嘅精神啦。咁啊，香港亦都有我哋自己香港嘅一个狮子山精神啦，所以我觉得咧，两者都系 好好咧，去到俾大家就覺得原來人類喺生活上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我自己就當然喜歡獅山精神啦、 嗯。 由以前細個無論聽羅傑隻歌，定還是覺得香港人嗰種拼搏嘅精神，咁呢個咧打不死，令到我都覺得咧有好多學習嘅地方。 嗯、 即係外國有好多朋友咧都會認為獅山精神咧係一個非常之可取嘅精神嚟嘅。咁所以今日朝頭早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好好地做好自己啦嚇。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啦，咁啊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气温啊稍为下降。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一般啦吓，咁啊五啊中级度嘅水平。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瞓觉呢？五岁咧系一个哲学嚟嘅，有啲人就会觉得喂，五岁我瞓咗一阵，亦都影响我整体嗰个嘅叫做工作同埋生产能力。有啲就会觉得你五岁之后可以提高你嗰个工作同埋学习嘅质量。唔知道你系边一个学派啦？咁但系如果你有时间咧，不妨用一个持久性五岁嘅习惯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見咧好多同學仔啊，其實喺學校入邊亦都會被安排咧午睡。我細個嘅時間咧，學校亦都會安排午睡時間嘅。嗰、那個嘅午睡時間咧，就喺 lunch 之後，咁啊大概佢會有一節嘅，好似半節嘅課堂時間，就叫啲同學仔咧就大家伏喺台上面瞓啦咁樣，拉曬窗簾。咁當然如果你話而家有好多地方，佢哋嗰個台啊，同埋嗰張凳嘅設計咧，更加係可以俾你攤平咗。即系一到午睡时间咧，就成班学生一齐摊平咗，咁大家可以喺嗰张摊平咗嘅凳上面咧，咁啊瞓觉，瞓一阵，令到佢哋回复翻精神。午睡咧都有好多嘅技巧嘅，呢啲嘅技巧咧，咁啊唔知道你又有冇听过啱唔啱使啦？原来午睡咧，根据啲专家研究，尽量都唔好超过40分钟。好啦，午睡呢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嘅。例如当佢只係六分钟嘅午睡，记忆开始会增强啦。经过呢德国嘅一项研究发现，六分钟嘅睡眠係可以提高我哋嘅记忆力㗎噃。如果你可以瞓到10至15分钟嘅话呢，你记忆力更加会有明显嘅增强添。可以迅速好清醒同埋尽快投入返你嘅工作。如果你係午睡20至30分钟嘅话，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午睡时间。啊，唔怪之我细个嗰个设定咧，个午睡时间就会放喺呢一个半节嘅课堂入边啦。午睡24分钟咧，既可以令到我哋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嘅灵敏度啊，整体都会提高54%嘅。如果你瞓觉瞓咗40分钟嘅话咧，咁呢个就适合夜晚冇觉好瞓嘅人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多过40分钟，其实瞓醒之后更加容易咧就产生咗一种疲倦嘅感觉嘅，因为可能嗰个睡眠周期嘅问题啦。咁所以专家亦都唔建议嘅。嗱，午睡唔可以超过40分钟，因为佢亦都会容易产生咗一种叫做午睡悲伤症，即系可能会瞓得太耐，令到你一种郁闷嘅感觉。影响你自己自身的情绪。同一时间有研究发现，午睡超过40分钟，更加容易出现例如腹部肥胖、高血压、高胆固醇、代谢综合症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午睡其实是要的，但是那个时间为止20至30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的了。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

早上的6:59，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千祈唔好走开啦。我哋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头早嘅7:07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啦。朝头早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就努力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亦都有 Vicky 啦。 早晨，早晨，嗌请大家起身啊！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就系阿 Jessica。 Hello， 大家早晨啦！ 早晨 ，Jessica。 你好 ，Jessica。咁啊，见到 Jessica 因为冷衫，反映咗出边都有啲 凉 啊。 系啊， 系啦， 少少 凉。啱啦，啱啦。咁啊，听众出门口之前咧，都好似 Jessica 咁啊，可能朝头早寒少少，凉少少咧，着多件衫。不过下昼有阵时都系咩嘅，都热热地。 因为大太阳好晒嗰阵时，下昼嘅时候。 系佢太阳一猛咧，哇晒到咧，唯有当听中医讲咯，得闲晒下太阳。 我咧，我个中医咧又同我讲话要晒多啲背脊咯。 哦，有啊，系 啊，我中医都有同我讲啊。 系啊，咁我就以后就攞个背脊对住个太阳拜拜。 晒多啲背脊咧，即系我自己中医。但系一阵间阿 Terry 陈佩斯医师都会，我话佢一阵就未必会讲到呢个嘅。但系佢话晒背脊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啲妇女士嚟讲啦，又唔使惊晒到咁前面咁黑啦。咁啊，晒完个背脊之后咧，又健脾胃。 哦， 系啊， 下次试下先。 系啊，下次试下啦你。所以唔怪之海滩嗰度咁多美女都晒背脊啦。 系啊，原来系咁样。 原来养生，哎呀，我都唔知道添，以为纯粹贪靓。 试下。 系啊，我 晒下个背脊。 得，好。好，交通方面啊，交俾你啦。 好啊，咁先同大家讲讲呢个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除咗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开始有少少车多。咁另外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果栏。咁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咁首先有长沙环大南西街有水管爆裂啦，咁大南西街近住长义街嘅快线咧系要封闭嘅。另外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实施紧封闭噶。另外再特别提提大家咯，今日下午大概3:00起，因为有呢、這个大球场的足球比赛啊，大概喺呢个下午3:00起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都是要封闭噶。另外如果有需要的话另外呢、這个部分的梨园山道和连道都是会实施封闭的，到时大家就要留意这个现场的安排 了。大家留意着这些现场安排了，有球赛当然即系喜欢嘅朋友咧，咁啊当然就会好啲欣赏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唔系下下都冇球赛，其实都几闷嘅。咁如果你中意睇波嘅话咧，咁啊入场支持下啦吓。好，咁啊交通方面咧就咁上下啦。 系啦，另外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冇试过搭下车想去厕所？ 我有，梗系有啦。 系咁，如果即系大家会点样解决？即系都会即刻落车，跟住搵个厕所咁样，定系？ 忍到到站咁樣先至。 我試過坐長途巴士嘅時候，就人有三急，好肚痛啦，咕嚕咕嚕咕嚕咁樣啦。咁我仲喺度喺當肚痛嘅時候，就不斷喺度望住個手機嘅應用程式、地圖嘅應用程式，做幾耐咧？計緊時幾耐咧？得唔得咧？咁我仲喺度諗緊咧。我嗰次係要去觀塘嘅，而我嗰邊新界出嚟咧，第一個站就係黃大仙啊嘛。到最後咧，我就忍唔住啦。應該塞唔到去觀塘，我頂唔順，就喺黃大仙即刻落車去咯。因為黃大仙中心有洗手間啊嘛。 哦，你都好啊！我以前翻學嘅時候咧，即係手機應用程式都冇啊嘛。咁啊，中學嘅時期，咁啊搭嗰啲長途巴士嘅時候咧，即係遇到人有三急，只係得一個字就係、是、忍。係啦，一係就忍到翻學，一係就忍到翻屋企。 哇！ 係啊，你撞啱塞車嘅話，你嗰下真係～哇！真系忍到飙冷汗啊！话俾你听啊！ 我想话我忍嘅时候会有啲方法嘅。咁咧，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不断捻自己啲手指啊、大髀啊咁样啦，希望转移个视线啦、 啊。 第二咧， 我唔敢啊，我惊我捻错穴位，捻咗嗰啲通便嗰啲咧，我仲惨啊！ 更加畅顺， 我唔敢捻，即系而家就话有人同中医倾下偈啊。以前细个边有睇中医啊？ 唔系啊，攞指甲咧咪自己嘅， 都系都系。佢你咪捻咪咪咪错穴位咯。哇！ 下次問下 Terry 先，究竟有冇啲咩穴位係 有㗎？有㗎，係啊，個肚都唔好亂咁搓啊！當你有想去嘅時候。 而第二個方法咧，我會同佢談判嘅，即係即將想出嚟嘅物件東西，我會同佢談判，好快。係啊 係 啊，即係好似自我催眠。 好難理解喎、 啊， 呢、這個就 呢個少少理解唔到。 好快，仲有一分鐘忍多啲、 這個， 其實即係自我催眠咁樣咯。 係啦、啊，不過香港咧就長途車咁啊，當然會遇到呢個問題啦。譬如有陣時喺啲中轉站。希望可以增設多啲呢啲嘅叫做流動洗手間啦。如果外國咧坐一啲嘅長途車，又或者長途嘅火車嘅服務嘅話啦，咁有陣時火車上面都已經會有洗手間啦。 係嘅，係 啦。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嘅。有啲其實長途嘅巴士咧，喺巴士上面佢哋都會有洗手間嘅。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欣賞嘅。咁當然你話睇翻香港。香港真係直啲講啊，豆腐潤咁細，咁斷股嗰啲車程，所以設計嘅時候都唔會話有咁多附有洗手間嘅交通工具去到俾大家咯。 點解會好奇呢一個問題呢？係因為我最近啦，就見到一個新聞啦，就話社交平台咧，有人就發布咗一條影片，咁就影到有一個男子咧，就喺我哋港鐵嘅車廂內啦、 哦， 就地解決，就使用咗呢一個方法咧、去即係叫做解決咗佢呢個生理嘅需要啊，係啦，咁咧就俾人影到，但係咧其實最吸引到即係叫做。令到我有少少 surprise 嘅一個地方咧，並唔係完完全全係因為呢個男子佢就隨地便溺，而係因為咧，如果你即係見到喺 佢都挖唔到你，佢都挖到我噶咯，離曬譜啊呢啲。 但係問題係喺一個交通工具，你發現有人便溺，你應該會有少少反應噶嘛？ 哦，即係怕咁樣。 係啦，但係咧，竟然周圍係冇反應。 哦，係啊，係咪 key 上去㗎嗰、那個？ 原因是因為個個都在低低頭望手機、 哦、 就沒有留意到周圍發生緊啲乜嘢事， 定 係 佢哋費唔敢望啊，怕尷尬啊，即係費事再係咁望住 佢。都有機會嘅，都有機會嘅，但係 如果我喺度，我應該會出聲咯、 啊，係啊， 即係或者係帶佢出去其他可以俾佢。即係方便嘅地方咯， 係 啦， 冇錯。所以大家其實如果真係見到一啲任何嘅不當行為咧，其實可以即時聯絡到港鐵嘅職員咧去提供協助㗎。咁、就唔好即係忍住，即係唔講啦。係咯， 咁頭先 咁樣 ，Jessica 講個 case 應該交咗俾港鐵自己負責翻啦。 係啦，係啦。咁當時咧港鐵都有回應嘅。咁雖然就冇搞清楚呢一個影片嘅來源啦，亦都唔知係幾時發生嘅呢件事，因為都即係冇叫做提及到啲時間啊，呢一啲嘅即係線索啦。無 頭公案咁樣搞到好似人哋要揾咧都難，仲要唔知係咪即係好似我頭先估咁樣。是不是 AI 砌出来的 是 一段片呢 是 我又不知道。 都有可能现在即是科技这么发达。是的。但他们就是呼吁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就可以即是联络一职员去、即提供协助啦就可以给他们作一些适当的跟进就不好像现在这样有没有一个源头可以跟进回这样。 是的。如果真的遇到我搭譬如港铁的时候想去洗手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呢 其实呢MTR 即係港鐵啦，一直咧都致力為每一個客人提供優質嘅服務啦。 啊、咦，咁港鐵高層啲口吻咧，突然之間 嚇，呢、啊這個 呢句又咪鬼毒啦，好心理。 咁 咁佢哋一直其實都有做一啲，譬如洗手間嘅翻新啊，又或者佢哋都會嘗試去增設一啲洗手間嘅。 係，見到見到，係 啦。 咁、這個、 其實依家咧，港鐵全港啦有65个車站咧，即係港鐵車站，包括所有嘅轉線站，其實都已經設有洗手間㗎啦。係。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不足嘅。 係。 係啦，因為 唔夠啊嘛。 係啊，因為其實。你淨係講港鐵車站已經有99个啦，咁、你計埋輕鐵，其實都已經有68个車站，即係其實 total 其實都已經超過100个車站，160几。 但輕鐵咧就喺好多時都會喺一啲路面嘅情況 啦， 咁路面可能又會佢哋揾洗手間係易啲嘅，市民 都係嘅。咁但係即係有啲位你真係人有三急冇辦法嘅時候，係啦，咁就唔可以即時解決。其實呢個都係個問題嚟㗎，係啦。同埋 咁市民搭車之前都應該即係好似我咁啦，我都會同我仔講，上車之前好心你去咗廁所啦， 去咗廁所 特別長途車啊， 係啦。一定會問嘅，使唔使去廁所先啊？唔使 啊，不如你都係去咗先啦、啊。啲爸媽最中意就係咁講嘢。 同埋我發現一個幾好嘅地方就係咧，佢哋有好多嘅車站都係喺一啲二費嘅車費嘅即係二付車費嘅區域。 哦，我知道、 那 個區域入邊，即係例如旺角咁樣啦， 就喺個閘內。 係啦，旺角站嗰個就喺個站個閘入邊嘅。咁、如果我就咁喺下低諗住穿過隧道行過嘅話咧，我就享用唔到啦。就唯有去商場嗰個啦，好彩商場都好近。 係啦，商場都好近。 紅磡站咧，直情喺月台嗰邊嘅，係月台下面嘅，就唔使特登搭電梯上去添嘅。 係啦，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又唔需要話，哎呀，我特登為咗個廁所，然之後就要出閘咁樣咯。係，其實呢個都即係都幾考慮到啲乘客嘅需求㗎。我覺得呢個做得幾好㗎。 係啦，咁啊，希望即係洗手間當然要興建咧，即係以前聽翻啲港鐵。職員講其實都有好大嘅難度嘅，咁佢哋需要考慮嗰啲接駁位啊、空間啊、月台安全性啊等等嘅，所以今日我哋見到有咁多港鐵嘅車站入面咧係有洗手間，其實係得來不易嘅嚇。 係啊，冇錯，就算話嗰一個車站可能真係冇洗手間啦，其實啲職員都可以提供到協助嘅，所以又唔需要話怕醜，直接同佢哋講，佢哋都可以即係幫到你，可能提供一啲流動嘅洗手間俾你啊， 或者職員嘅洗手間。 係啦，職員洗手間啦。 係咯，咁你同佢講，佢仲開心啦，因為佢幫到你嘛。 係啊， 而唔需要特別去處理一啲另外額外嘅。 係啊。唔使增添煩惱，增加工作量。 係啦，咁仲好啦。好啊，咁同你傾住咁多先啦。咁大家今日要留意住就係嗰個喺大球場附近嗰個嘅道路改道係嘛？ 冇錯。 係啦，咁因為大球場有一場比賽就傑志對呢個全北汽車啊嚇，咁大家留意住啦。 好，咁我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噶，早上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听日咧日间都系会比较温暖，而随后一两日咧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会凉啲咯噃。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3%，留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中嘅，系5嘅度数嚟噶。 系啦，咁如果大家气管唔系咁舒服嘅话咧，去到呢啲咁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麻麻地，不妨戴翻个口罩又可以，嗰个滤下嗰啲污浊嘅空气先。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啊邀请到注册中医师啊 Terry 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我哋经常都会讲啊湿重湿重啦，咁啊但系发觉咧，我哋都系耐唔耐喺节目嗰度提嘅，啊呢、這个又湿重，嗰、那个又湿重，但系唔好真系咧将湿重咧就变成一个 topic 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倾倾嘅。啊，首先我都想问 Terry 啦，咁啊而家见到啲天气咧，其实都系偏凉少少嘅，而且亦都系干燥啲嘅。湿重会唔会喺啲天气干燥嘅时候都一样会出现啊？湿同干系咪对行定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你问得非常之好啊！虽然天气好似好干燥啊，大家觉得喂好似喉咙好干涸啊，要饮多啲水，皮肤又干啦。 嗯。 不过咧，我哋都有湿嘅症状、啊，例如咧，最近一啲朋友如果感冒嘅话，可能咧都会有一啲屙呕嘅情况啦，肚屙啊。吐泻啊，呢啲都系湿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咧唔一定天气干燥咧，我哋就唔湿噶，都可以有湿噶。 咦，咁即系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湿噶、哦？ 都可以。咁所以我哋咧问得好啦，阿表白，我哋就知道咩叫湿先。咁湿咧，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就代表啲嘢咧停滞不前，好唔喐咁解。 哦，咁譬如，所以叫湿滞。 系啦，冇错，就系湿滞啦，即系咁嘅意思嘅。譬如我哋身体里面啦，我哋讲咧，除咗气同埋血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叫津液嘅，即系等于咧，我哋身体里面啦，我哋有眼水去滋润我哋嘅眼睛啦，个鼻哥系咪？我哋鼻有一啲嘅黏液啦，去滋润，本来有滋润嘅。 系 咁一啲，如果我哋咧呢啲津液咧就滋润嘅作用，佢行得咧流唔流畅啦，我哋叫湿啦，停滞咗嘅话。咁啊，變咗我哋有淚水過多啊，或者有鼻水啊，呢一啲就叫濕滯啦。又例如咧，我哋個腸胃嚟講，我哋去大便本身咧，大便應該咧都有少少滋潤咧，如果好乾噶嘛，係咪？咁如果太多水，即係或者咧，我哋下面咧即係劈劈劈咁樣咧，呢個就係腹瀉啦。咁呢個就係濕，一個係病態嚟嘅。咁所以濕嘅意思係代表啲液體咧過多啦，又唔係好喐啦，停滯不前咁解。 咁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乾啲咧？唔好咁濕咧？ 系啦，咁呢个就同咩有关呢？呢、这个就同脾胃有关嘅。 系， 因为脾胃做乜嘢呢？脾胃呢，我哋啲食物呢经过我哋个胃啦消化咗之后呢、通过脾胃就会转化成一啲嘅有用嘅嘢，我哋叫做呢水谷精微，好正嘅嘢吓。咁呢啲嘢就会变为我哋嘅气、血同埋津液嘅。 系， 咁如果我哋呢要啲气血或者有特别讲啦，血啦同埋津液呢啲液体去运行嘅话呢，我哋需要够气先至推动到佢噶。如果我哋个脾胃好弱啦，啲食物落到嚟仲唔够气嘅话咧，就唔够力去推动啲血同埋咧去液体去行啦，啲津液去行。 哦，咁如果即系话我纯粹咁听啦，阿老师，我唔够气嘅话咧，其实可能就容易湿滞，因为我推唔到嗰啲液状嘅嘢咧，就喺身体入边流畅啊，咁所以我就会容易出现呢个湿滞嘅情况。 冇错啦，所以我哋先成日见到咧，哇！啲人会觉得，哎呀，我唔喐啦，我又越唔喐啦，又越攰啦，越重啦，越醉啦，就系咁嘅意思。 咁、所以就话有阵时咧，啲人譬如佢唔舒服嘅，你发觉佢都系唔够气嘅，因为原来佢已经喺个根本个问题就系因为佢唔够气，推喐唔到佢嘅津液或者佢嗰个嘅血液咁样。 系啦，咁所以譬如话啊，咁点解我哋肚屙会咁样咧？因为正常嚟讲咧，我哋个脾胃会消化啦，将啲有用嘅水咧去吸收啦，唔要嘅就要放出嚟啦。但系个脾胃好弱啦，佢又唔够气去做啦。咁於是咧，我哋就會有啲即係嗰啲濕都吸收唔到，就停滯咗喺度。咁身體要放佢出嚟咧，咁就會劈咁樣，就會有一個腹瀉嘅情況啦。咁、例如有啲人又會覺得點解我會水腫嘅咁樣？因為亦都係啦，啲液體唔喐啊嘛，停滯咗，停咗喺度。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個人哇好腫好泡啊咁解啦。 咁如果你話濕重會唔會有啲症狀就係我明明夠氣嘅喎、仲有啲咩症狀？其實我睇咗之後咧，發覺啊，原來呢個亦都係代表我唔夠氣，或者係我濕重嘅一啲嘅原因嘅咧。 通常啲人都唔會覺得自己好夠氣嘅，會成日覺得個人好攰啦。因為覺得好攰，真係唔夠氣先至覺得攰啊嘛。覺得好攰啦，點解發極都好似唔夠咁樣，冇嚟精神嘅咧？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咧，有啲人會覺得好口乾嘅喎。 口乾唔係我明明濕嘅咯。 係啦，點解咧？因为所谓的湿即是说水停滞不前嘛，刚才讲了。一潭死水呢就没有这个营养的价值的。它就不能够去滋润到我们了。所以呢如果反而你很多鼻水你反而越渗就觉得越干，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没错，就是这样的道理了。所以呢一些湿呢会令到我们反而很干的，没有好的水去滋润我们。反而呢污水啊没用的水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很口干，我喝的水都覺得好乾呢？因為我哋個脾胃唔能夠將呢啲水呢變為我哋有用嘅氣血津液。 哦，咁會唔會特別多嗰啲譬如眼垢啊、脷胎嗰啲又會有啲改變咁樣？ 都會有㗎。咁所以譬如點解頭先講啦，我鼻水會好多啦，或者眼淚水好多啊、眼屎好多啊呢一啲呢，咁都係一啲濕重嘅表現嚟嘅。 哦，咁有冇啲嗱，我哋就知道個關鍵呢，其實嗰度氣啊，嗰度氣呢唔夠就係因為嗰個脾胃做得唔好啦。好啦，咁啊，叫根本嘅问题尝试去解决咧，就系或者理解佢啦。健脾胃有啲咩办法嘅咧？吓，意思 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晒太阳，同埋要喐。因为谂下，我哋越唔喐咧，有冇听过？越唔喐个人就越攰。 有，我有听过，系因为我都系咁嘅。我有阵时候觉得自己一唔喐咧，个人就好似越唔知点咁样。但系越喐咧就越精神。 我哋能够喐到，嗱，谂下我哋喐完咧，一出咗身汗咧，个人就特别好舒畅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啦，啲气血咧，我哋唔喐咧就会停晒喺度嘅，所以我哋能够喐到咧就好噶。尤其是啲老人家，因为过去咧疫情咧，好多老人家可能真系惊会受到感染咧，好多人匿埋在屋企啊，唔系太喐咧，身体嘅状况真系差咗好多嘅。 咁所以我哋咧要適當咁樣去出去户外啦，尤其是而家個曬太陽咧，唔擔心㗎，你唔會曬親你㗎嘛，係咪？ 係啊係啊， 多曬下背脊，因為我哋行嘅時候咧，咁氣血會喐㗎咯喎，再加上咧，我哋要推動啲氣血去行嘅時候咧，最緊要就有太陽。即 是 阳气，咁咪晒呢晒背脊，唔使话有啲女士话驚晒到啊有斑啊咁，唔使担心晒背脊你冇斑嘅。晒背脊尤其是颈嘅位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耷低头比较多啊，颈比较紧，我成日讲笑呢话啲病人呢眼镜啊，大家都眼镜。係啦，咁咪晒下佢松软返，咁气血行得好呢又唔会呢哇个成日都头昏脑胀啦吓。咁你都唔會覺得成日咁攰啦，出少少微，而家咧會微微汗咧，咁咧就好舒服噶啦。 其實行山真係一個幾好健脾胃嘅活動喎，如果照你咁講嘅話。 其實強身健體啲又唔一定要健脾胃啊，因為咧我哋行山嘅時候咧，就成個人都比較放鬆啲啦。我哋慢慢行啊嘛，唔會好似我哋平時咧工作嘅時候咁急促。再加上而家咧嗰個天氣好好啊，比較清涼啦，行得係好舒服嘅，唔會好似之前咁熱咧、咁立咧，個人咁攰、咁辛苦 嘅。哦，嗱，咁啊運動方面我哋就知道啦，係其中一個最有效可以健脾胃嘅方式啦。但我相信有好多打工仔佢哋都會話，我放工其實都已經翻到屋企都七八点啦，食完嘢我冇力去行啦，况且夜晚亦都唔系话即系又冇太阳，又唔系好建议啦。咁如果你话食物方面有冇啲可以减轻下嗰个脾胃嘅嗰个负担啊咁样嘅咧？ 嗱，咁第一樣嘢，梗係生冷凍嘢嗰啲唔好食啦。我成日都提俾病人㗎啦，因為咧生冷嘅凍嘢啦，尤其是啲譬如雪糕啊或者壽司啊，雪櫃拎出嚟嘅嘢咧，佢個温度比較低啊，佢令到咧我哋個脾胃都凍咗啦，唔係好喐啦。咁所以咧。生冷凍嘢咧，醫師一定提大家咧，就唔好食咁多，會咧令到我哋個傷我哋嘅脾胃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咁我哋唔傷佢脾胃，我哋梗係要暖翻佢啦。 係啊， 咁所以我成日建議大家飲姜茶。 飲姜茶 入邊咧，係啦，姜茶入邊咧，佢有咧山姜啦，同埋有一個紅糖嘅。係，首先咧，佢就會好味啲啦嚇，唔使話死。姜咁簡單啦。咁而咧，姜亦都可以溫通嗰個脾胃啦。由嗰個紅糖咧，唔好睇小佢。有啲人成日话，哎呀，唔好食咁甜嘅嘢。嗱，天然嘅红糖其实可以食嘅，适量嘅冇问题嘅。咁佢可以咧滋润我哋啦。咁有啲红糖，我哋而家咧又话好干啊嘛，又可以有滋润嘅作用啦。亦都咧带俾我哋咧有啲营养嘅，健我哋嘅脾胃嘅。所以咧姜茶咧其实都可以饮噶，尤其是作病啊呢排咧好多人都病啊。 系咁啊，譬如粥啊，会唔会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去健脾胃噶？ 粥都系非常之好嘅噃，有好多病人都会担心啊，升糖会高啦。其实咧就唔担心嘅。如果咧我哋咧即系食一个粥啦吓，白粥咧特别系要俾一啲生病嘅人啦。如果咧唔系病，我都想健翻个脾胃嘅啫，都要我哋可以咧拣一啲糙米啊，或者我哋可以沟下嘅，即系白米加啲糙米咁啊，唔会个胃咁难消化啦。 系 咁啊。我哋咧食，因为米咧去养脾胃嘅，所以咧我哋咧，譬如我自己一作病咧，我一定要食饭或者食粥噶啦。 哦，原来米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健脾胃嘅功效嘅。 系啊，非常之好，甚至可以退烧嘅。如果发紧烧嘅时候，白粥可以退烧噶。 哦，哇，有好多朋友都系会觉得咧，佢升糖指数或者佢淀粉质高啊，所以而家啲人咧未必就系餐餐都系食啲米饭啊。咁可能就系因为咁，令到都市人容易个脾胃咧都即系弱咗啊，嗬。 是啊，因为大家搞错咗啊，你唔系唔食饭啊，系食完饭之后要喐啊。你唔食饭，我哋冇 input， 冇入嘢，冇入嚟嘅嘢，咁我点样有 output， 点可以有能量出嚟呢？ 哦，咁呢啲真係要大家去慢慢理解啊，同埋即係每一餐呢都係最緊要均衡飲食嘅，似乎都系啦，再加埋做运动，咁就最好啦。咁希望大家健完脾胃之后呢，个个都唔好咁湿滞啦。 係啦。 好，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半啦，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的住戶及兒童津貼金額明年4月起劃一增加 15%。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表示，所有領取職津家庭都可受惠。 在新安排之下已经育有两名合资格儿童的四人家庭为例，可以领取职津的最高金额将由现时每个月4200元增至每个月4830元，即是增加630元。根据计划，申请人家庭每月工时至少192小时才可以获得高额津贴。对于部分基层家庭或者主要做散工，会否较难达到有关门槛？署长曾裕彤表示，一般非单身住户每个月工时达到144小时已经可以申请，而基于鼓励多劳多得的政策目标，若果工时更多，可以获更高额的津贴。他又说，考虑到单亲家庭面对的照顾压力，计划下单亲住户最低工时要求只是36小时，认为安排合适。加沙人道停火延长之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按照临时停火协议内容，晚上将第五批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移交给红十字会。这些人质安全返回以色列后，以色列当局亦都释放3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军表示，新一批获释的10名以色列人质，包括9名妇女和1名17岁少女，另有2名泰国人质获释。而以色列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就包括15名妇女和15名未成年人士。外交消息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尼亚正身处多哈，并和卡塔尔当局讨论进一步延长停火和释放更多人质。有报道指，伯恩斯希望扩大互换被扣押人员的范围，将男性和军人亦都纳入其中，并会要求哈马斯立即释放被扣押的美国籍人质。著名投資者巴菲特的長期拍檔巴郡副主席芒格逝世，享年99歲。巴郡表示，芒格星期二早上在加州一間醫院安詳離世。巴菲特就在聲明中表示，沒有芒格的靈感、智慧和參與，巴郡不可能達到今日的地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稍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管道范围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依家排到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依家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近住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坑口永隆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台话你知。 每逢特殊之日嘅时候，我哋都会食一啲咧应节食品噶。而喺马来西亚用嚟庆祝斋戒月结束嘅美食，就系、是、色彩缤纷灿烂嘅沙拉月千层糕。 沙拉月千层糕嘅前身系印尼千层糕，喺1970年代从印尼传入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喺千层糕加入各种复杂嘅设计，逐渐发展成自己嘅版本。 制作沙拉月千层糕非常之花心机。烘焙师需要先将面糊放在方形平底锅上面烘熟，然后每十分钟加入一层薄薄的颜色，然后根据烘焙师所设计的草图进行切割，再用炼奶或者果酱作为黏合剂重组。 整个工序非常繁复，要完成一个沙拉月千层糕最少需要八个小时。不过制成品的每一个横切面睇起嚟就好似万花筒一样咁千变万化，靓到真系会令人唔舍得食噶。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公诉 在拍摄期间饰演安妮的迪丽热巴，为了将新时代的女公诉人形象充分体现在创作之中，她多次深入检察院，沉浸式地体验检察官日常工作生活，为角色的演绎做足功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嚟，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神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7:38，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各位， 早晨阿小白，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阿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呢一个真系有少少秋风啊，冬意嘅呢一个星期三早上，你提提大家真系要着翻件外套啦。而家嘅气温咧22度啊，吓阵间咧最高都可能得25度噶咋，所以咧保暖保暖啦。嗱，今日咧嘉明都想讲一件都我自己认为系个人嘅创举嘅事， 系、 因为呢件事咧都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都有唔少嘅片段啦，俾咗大家睇究竟发生咗啲咩事。 上个礼拜其实喺节目入面咧已经有讲到话，喂，嘉明有机会咧喺个好高嘅大厦嗰度，喺港岛东嗰度咧，就由高位嗰度斜滑梯落嚟，唔系，系游绳落嚟。咁啊，随行之中咧有好多 artist 朋友都有参与啦。 系啊，当中大家熟悉嘅，譬如话有李慧诗啦， 系啊，我哋嘅牛下女车神啊，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歌唱界嘅朋友啦，有啲系电影界嘅朋友啦，咁都有好多都系啲唔同公司嘅高层啦，都真系大家一齐据阿 Luxa 话斋系揾命搏啊，就系为咗呢件事去筹款嘅。咁究竟高度有几多咧？我哋呢一件嘅筹款活动咧就用1000做嗰个主题啦，其实系讲紧1000英尺。咁1000英尺又实际有几高呢？如果用几多楼嚟到计嘅话咧，我哋今次嘅起步点系67楼。咁嗱，都追溯翻，我都查翻自己点解会咁想做呢件事咧？因为实际呢一件事都真系围绕咗我嘅心好耐啦。因为咧，原来今年咧系我人生最后一次玩笨猪跳嘅10周年。 哦， 揾翻张相俾大家睇下先， 即系意思系10年之前玩过一次， 系啦， 咁啊心心念念，喂，10年之后仲有冇啲嘢可以挑战一下咧？ 嗱，报名嘅时候就系2019 九年啦，咁当其实都已经啱啱生咗两个女啦，咁都开始谂下啊，有冇啲嘢为自己做下嘅咧？咁跟住嗰阵时咧，就因为各样嘅问题啦，咁啊做咗一次训练之后咧，就玩唔成，咁就一路等咧，就等到去今年咧，先至做得成呢件事啦。咁啊，讲翻当日嘅情况啦，原本咧，嘉明就应该系上个星期六嘅上昼大概10点左右咧，就开始去做呢个游绳下降67啦，慢慢下降落嚟嘅呢个创举嘅。咁但系因为咧星期五嗰日咧就已经收到消息话，哎呀好大风，因为始终都系要顾及大家嘅安全着想，可以想象咧，当你去到呢一个咁高嘅高度嘅时候咧， 系 你嘅身体只不过系有两条绳吊住，咁就落嚟啦。仲要系喺大厦嘅外墙度咧，慢慢爬落嚟，即系当你系 Tom Cruise 又好，当你系咩劲人都好啦，特技人士都好啦，都有个危险喺度嘅。咁所以咧，当星期五收到呢个电话咧，我都啊个心一沉啦，系咪又要再等咧？咁因为 太大风，好似都有一日系取消咗一个行程。我睇到个社交平台都有讲。 系啊，嗱，因为原本譬如话陈海林啦，佢都系安排咗喺星期五上昼去到做呢一件事啦。咁我哋呢一班嘅团队就喺第二日就系星期六嘅上昼嘅咁。星期五都取消咗，星期六又取消咗，咁好啦，咁点算呢？咁就谂紧可能会摆喺星期日嗰度去做呢件事。 但礼拜日原先又安排咗啲叫做 artist 朋友去玩，究竟玩唔玩得晒咧？ 嗱，咁样嘅，原本咧我哋总共会系有33位朋友咧就去做呢一个嘅城市啦。咁但系结果咧都因为譬如话海林咁先算啦 ，Grace 佢都飞咗啊，咁所以星期日咧改咗期之后咧佢都参与唔到，咁但系佢都有做充足嘅训练，咁都系见到佢嘅社交平台都觉得好可惜嘅，希望即系迟啲有机会再做啦。咁样样，咁我就有问过，因为其实我星期日咧本身系安排咗有工作噶，我系开0730嘅，我系要翻到嚟电视部呢一边咧拍摄啲嘢嘅。咁我就问工作人员啦，我就话喂，如果真系嗰礼拜日嘅话咧，除非你摆我喺6:30嘅啫，我7:00要走。如果唔系我做唔到，有冇得再褪啊？佢话冇啦，因为我哋专业咧飞咗一队嘅专做呢个游绳下降嘅团队，由搭棚搭建成个嘅工序，去到当日去支援你咧，都系呢六位。嘅专业人士，佢哋咧星期日晚就飞噶啦，所以你星期日朝头早做唔到嘅话咧，就要等两年啦。咁我就即刻哇好紧张啦，点算咧？做唔做得到咧？咁好啦，到后屘同翻啲工作人员夹过晒啦，所有嘅朋友都系可以做到嘅，重新安排过个时间，跟住咧收到个电话 ，Alison，OK， 你会系第一个，你系6:30。就落嚟，所以你5:49咧要嚟 stand by 咁。咁话哇好刺激、啊， 哇你最刺激系咩啊？佢趕時間啊！即係佢彈落嚟嗰下咧，你係慢慢游，我真係好想知道，因為我都有玩過喺個山上面嗰啲游繩落去嗰啲咧。 係啊， 我有一次咧，即係我係曳嘅，因為游落嘅時候你咪一步一步咁落去嘅。我有幾下咧，我係彈。 难 定咗， 系咪忍住？ 即系我想幻想自己系飞虎队啊！ 系， 跟住下低嗰啲成日喺度嗌啦，喂，唔好弹咁大力啊，都系危险噶，玩下好啦。 系啦，都会有个心，因为睇得太多电影咧，原来好型噶嘛。 系啦， 飞虎队又好。 你有冇谂过会踩烂佢哋啲玻璃啊？ 有。 果然系会咁谂， 有好多嘢担心嘅。其实当时啦，咁话说咁啊好啦，咁啊当时就去到啦，5:45准时去到报道啦，咁啊都真系吵醒到两个大女嘅， 好嘢、啊， 老公都一齐带佢哋嚟。支持加油！ 佢哋去到現場係有意識噶嘛，係嘛？定係瞓覺噶？ 佢哋係有意識嘅，食咗早餐添嘅，帶埋個波去做熱身添噶啦。咁啊好啦，去到當地啦，咁啊上去先去呢一個中層，即係我哋有一個所謂你當係一個轉車站啦，轉繩站。咁就有一個嘅 briefing 啦。咁去到大概係37樓嘅位置先嘅。咁啊家屬都喺嗰度等，工作人員第一站喺嗰度等，去幫我哋將啲裝備著上身啊，去到睇下大家今日嘅醫療狀況係點樣啦。都有醫生係駐場嘅，咁 make sure 你係健康，你係 ready 去做呢。 有咩要 check 噶？朝头早嘅时候，血糖啊嗰啲系咪？ 系都系基本嘅一啲生理迹象啦。睇下你系咪真系醒目啦？你成瞓醒未加你咁， 特别你第一个，好彩你平时翻早啫。 因为去到咧，真系对唔住晨光第一线系未出嘅，OK 系天黑嘅。咁好啦，咁啊开始准备上呢一啲嘅即系头顶要戴头盔，头盔上面有个镜头咁样，即系基本上全部嘅装备准备好晒之后咧，咁啊准备上天台啦。咁第一转上，唔得啊，风好大、啊。 哎哟！ 不如我哋再等多15分啦，咁我个心又急咯。 但你又赶时间，电视部啲 crew 已经 set up 咗啦。 系啊，咁唔紧要，等好，因为做唔到就真系要等两年，我唔想再等两年，我等15 OK 嘅。咁我就通知晒电视部嘅同事，唔好意思啊，可能呢边咧迟少少，预备化妆 set up 嘅同事可能就一月快手啦。咁好，咁啊，终于咧可以上去啦，上到7楼，哇，都基本上嗰个风力系真系感受得到嘅、 嗯， 因为始终我哋喺地面咧都感觉有风嘅时候咧，你再上高啲嘅高度，又冇乜其他大厦阻住嘅时候。 候咧、嗯，真係發發聲嘅嗰、嗯、件事係犀利嘅。去到咧都有一個緩衝位，就是、因為原來人哋個天台咧有個有機農場仔啊， 咁、嗯、即係平台嚟嘅嗰個係 啦。咁喺嗰個天台嗰度咧，就覺得哇都幾真心舒暢、啊，幾、啊、舒服呢、啊、件事。 聞到啲金神香， 一早三人 草香。 咁啊，準備去做呢一個遊繩下降啦。咁我係第一個，咁所以咧就會我就會先去到呢一個準備嘅位置。咁其實準備位置咧，你可以想象係一個好簡單搭建咗嘅路棚仔。 嗯。 咁基本上只可以企到真係兩個人身位就夠曬噶啦，好窄嘅一個位置。咁、嗯、你去到咧，工作人員就會幫你去點樣樣將你身上面你自己控制嗰條黑色嘅遊繩，同埋佢哋負責控制嗰條藍色、白色嘅安全繩咧，去到係喺一啲。正確適當嘅位置，當佢準備嘅時候，你要自己又要掹高只腳啦，好似即係踩高踭咁樣樣咧，掹高少少去貼近嗰啲嘅位置啦，等到嗰條繩係夠實正嘅，你有充足嘅安全感，然之後先至起步第一下。咁咧。奇蹟就出現啦！喺呢個時候，因為頭先講過啦，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天都未光嘅時刻啦。咁、但係當我去到6:45正式行出第一步嘅時候咧，晨光第一線就出嚟啦、哦。當其時嘅太陽咧，仲係橙橙地嘅狀況， 愉快感覺嘅即刻。 冇錯，就喺我嘅左邊有好充滿嘅愉快感覺上咗嚟啦。但係因為嗰陣時我一路咁上下高度，所以個太陽喺我嘅下方嘅、下左方。 你仲高過個太陽？ 係啦，咁好威啦咁。 一路 落嚟嘅時候咧，逐步逐步落啦，放醒落。嘅时候咧，就开始啲工作人员就俾好多鼓励啦，楼上楼下嘅好多团队都俾好多欢呼声啦，哇！第一个嚟啦，开始啦。 你当下个脑系谂紧啲乜嘢？ 谂紧系究竟呢一下我个女睇唔睇到我咧？因为当下，因为佢哋喺37楼室内嘅位置系睇唔到嘅， 即系佢嗌你都听唔到嘅。 我系听唔到嗰一下，因为仲有个高度咗30几楼咁。 有冇 earpiece 噶？ 我有 earpiece， 系工作人员话俾我知嘅啫。佢哋系听唔到我嘅，咁所以嗰一下佢哋睇唔到我，唔紧要。我谂紧事后会有片啦。但系嗰下系好 enjoy， 可以喺呢一个嘅咁难得嘅位置，有呢一个咁自由嘅感觉，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去慢慢做一件挑战自己。嘅事，无论系体能又好，信心又好，心理状态都好，点样可以唔怕高嘅状况？我仲专登喺最高点向下望， 睇 下究竟 一下系 67楼究竟实在有几高？ 有冇脚软？ 有啲啲， 有啲啲， 有啲啲嘅脚软，但系唔紧要，人都已经喺度啦，所有嘅团队都做晒最安全嘅准备。 Enjoy 啦，系咪先？咁啊，即刻开始慢慢逐步下降啦。下降嘅时候咧，有开头嘅时候有啲快嘅，因为我有啲心急嘛，要赶时间。 因为你谂咩化妆师等紧你。 系啦，咁但系就喺心急嘅时候咧，惊险情况出现啦。因为咧，其实我系睇到人哋有啲 office 噶，因为嗰度都系个商业大厦，好多写字楼。 有冇姐姐吸紧尘？咩事啊？出边 星期日上昼未翻工， 未翻工。 但系咧，我就其中有一下咧，我系见到我系好清楚嗰一刻系59楼，因为佢有个牌写住59楼嘅同事啲杂物放喺呢度咁样。点解？我会咁知道嗰刻59楼咧，因为嗰一下咧，其实嗰、那个杠杆嘅原理咧，就系、是、我自己有一个嘅工具，咁我就你当系一个夹罐头嗰啲，好似夹夹咁样样啦，咁你就要揸住，由你自己去控制究竟下降嗰条绳嘅速度系点样样，你要快你要慢系自己控制嘅，咁喺夹住嘅状态嘅时候咧，你右手揸住呢一个仪器啦，左手就要控制嗰条绳系不断俾绳喂绳嗰一个嘅仪器嘅，咁 双重保险 系啦，喂下嘅期间咧，我发觉呢条绳好似开始住埋一嚿啊， 系。 开始有啲想打 kick 嘅， 最担心嘅情况喎。 系啦，咁就点算咧？有一下惊惊地，我停咗喺59楼，就望住人哋个办公室嗰啲杂物，点算咧？我一只手又揸住个仪器，一只手又想解决啲绳嘅问题。 于是乎，你就谂到啦。就踩烂个玻璃入去59楼 office 嗰度， 踩唔烂对唔住，就试下咁啊，咁喺呢一刻，咁我停止，然之后就尽量解决呢个问题啦。咁用咗短短时间啦，都停咗一阵，我谂其实10几秒左右啦，就解决咗，就结果系冇结绳嘅，但系就开始意会到原来有呢个危险喺度嘅。咁咁啊，于是乎就开始慢翻少少啦，跟翻即系大家训练时候嘅速度去到完成呢一件事。咁去到37楼，即系我嗰个第一个换绳站，因为条绳实在都要。长啊，所以要换绳嘅，换绳完之后再起步嘅时候咧，就听到上面即系第二位下降嘅朋友咧起步啦，但系佢咧就对唔住，佢条绳真系打咗结。 哦， 咁打咗结嗰个状况咧，系我哋全部都一定要暂停，然之后睇下可以点样去帮到佢、 哦。即系你都要暂停啊！ 我就停咗喺37楼嗰度度啦。咁喺度等紧嘅期间咧，就我哋呢一层嘅工作人员咧，同埋上面嗰层咧，都系掂唔到佢嘅。 系， 因为佢 有个距离嘅， 有25英尺。 咁然之后佢哋喺顶楼又接触唔到佢，咁于是乎咧就揾尽办法点样去帮佢解游绳结咧，咁结果咧系未解决到嘅时候咧，就话不如我哋先俾 Alison 落咗地面先，等我完成咗我嘅呢个一千公英尺嘅呢个挑战。 好好、啊，佢哋都知道你嘅化妆师等紧你、啊。 唔系，咁同埋你冇理由即系用呢个啦，吊住喺半空37楼咁耐时间啊嘛，即系对于佢嚟讲都有一定嘅风险噶嘛。 系啊，其实侧边咧嗱 ，Alison 就落紧落嚟啦。 系啊， 咁但系呢度系一条 line， 咁但系左右两边系唔会有其他人， 冇人嘅。一次只是一个人下降， 嗯，即是他不会摆三条 line 在那里，万一 just in case， 冇噶， 冇嘅， 只有我自己揸住那条绳，同埋一条安全绳，咁据闻就是安全绳打了结， 嗯， 咁所以为安全着想就暂停咗一阵啦，咁结果我咧就继续啦，我就正式就落咗去地面啦，就即系重逢我啲家人啦，咁样好成功开心呢件事，咁但系据闻咧，因为呢一件事始终到最尾咧系解决唔到，咁所以咧有天气嘅不测嘅预期啦，咁就迟咗，咁然之后就因为呢一个技术上面嘅问题咧，所以我之后嘅全部朋友咧都系由37楼开始，咁、所以成个壮举咧就只有我一个第一个可以完成1000英尺嘅挑战啊！咁、至于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喺迟啲，因为我哋晨光第一线都会隆重邀请到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同我咧，听日同大家再详谈嘅。如果你想挑战咧，等两年啦。 Felt like an ocean settled between us. When things fall apart, there's not always a reason. Maybe it's bad luck, maybe we're not meant to be. I don't feel bitter, but trust me, I've tried to rewrite our best days to try villainize you. But you're the best thing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And I know I'm not gonna end up alone, but how could I let someone else get close if I don't know how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Silence is so loud, feels like a nightmare. Flashbacks of us fill my days. Now you're notIt's hard to go out, the whole world reminds me of you. And I know I'm not gonna end up alone, but how could I let someone else get close when I'm still trying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Never lied, never cheated,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好后生嘅呢一位嚟自英国嘅男歌手，18岁啫佢，不过佢而家呢一刻喺香港，有问题想问佢嘅话咧，我今日晏昼会见到佢啊，话俾我知啊，佢系 Henry Moody， 听过有新作品 Closure。 晨光第一线。Vicky 就快 就十二月啦，下年四月一号咧都系一个日子嚟嘅、哦，嗰一日咧就叫做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嗰、哦、日开始系啦。 我以为你揾烂 get 愚人节添， 我都以为系， 都系愚人节，但大家嗰日记得咧， 唔好以为系整蛊你。 四月一号本该都好多嘢发生噶，通常都系，大家都有好多我哋记挂住一啲明星啦、嗯，都有好多嘅，所以四月一号个含义有好多嘢发生嘅，真系。 系啦，咁大家就唔好唔记得啦，嗰一日咧就系、是。開始咧就係會有垃圾收費啦。咁、其實喺四月一號之後咧，大家如果想抌垃圾嘅話咧，就需要去購買一啲嘅垃圾袋。而垃圾袋咧，其實佢都有分九個類型嘅，而當中咧有一啲係背心型啦，有一啲咧就係平口嘅設計啦。咁、有唔同大細咧，咁總共咧就係有十一個大細嘅，有九種嘅大細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如果要買嘅話咧，就可以去到便利店啦、網上平台啦、油站啦，甚至有啲超級市場嗰度買嘅。咁如果你话啊，我真系低收入人士、基层人士，咁其实咧呢一个计划都会向一啲综援啦，同埋一啲高额嘅长者咧，每个月每人十蚊，咁有啲津贴俾翻佢哋嘅。咁、其实如果假设如果以三至四人为例啦，可能我哋一日咧会用到一个十至十五公升嘅垃圾袋。咁就用一個，咁就大概平均咧每個月開支咧就係30至50蚊左右，係啦。咁其實咧有啲大型嘅物件，你話真係超大型，我擺唔到落個袋喎，咁點咧？ 傢俬啊，或者係舊嘅箱啊， 咁佢有啲標籤嘅，啲標籤咧都要買嘅，11蚊一個。系啦，咁你抌嘅时候就贴落去啦。好啦，咁假设如果我话，哎呀，我唔想即系嗰阵时咧先嚟要抌一啲而家你屋企有嘅嘢，就要开始大扫除喺屋企咧，就开始慢慢去清洁啦。咁其实最近咧喺网上面咧都有啲人咧就话，啊，而家开始系咪要着手有啲优先嘅嘢要抌下咧咁样？咁其实都有嘅，譬如有一啲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啊，一啲旧嘅家私啦。其实我屋企咧都有两部旧嘅呢一个。空气清新机同埋呢一个吸湿机，有两个已经系唔再用噶啦，咁但系佢又长期摆咗喺度，黐住埲墙。咁如果屋企有呢一啲旧嘅家私唔需要用嘅话嘅电器咧，咁就开始要慢慢清理啦。如果唔系咧，你都要俾自己缓冲期有个时间啊嘛。 系 啊，今日等唔到，咁我都要預翻啲時間，會唔會星期日可以搞掂到佢咧？咁樣咁其實譬如有啲衣物啦，我哋女仔其實屋企最多衫啦，呢一個我都覺得係最難處理嘅。 唔係衣物反而容易嘅，其實你衣物可以捐贈噶嘛，你有好多嗰啲衣物回收箱，綠色嗰啲好大個成間屋嗰啲咧，咁你咪擁入去嗰度就會相對方便啲咯。不過頭先 Vicky 講。電器嗰個啦，你棄置電器，第一有機會要有考量啦，咁我環保徵費啦。第二咧，其實木製嗰啲傢俬，你要去翻啲大型嘅垃圾站啦，嗰啲咧已經好棘噶啦。但係你一開始講咧，話嗰啲垃圾袋咧，其實嗰一樣嘢其實已經需要教育下個公眾，究竟喂垃圾袋究竟係點樣分門別類？你講嘅標籤頭先你輕輕賴過咗啦，你嗰啲標籤係點樣貼㗎？貼喺邊度㗎？乜嘢標籤打咩標籤啊？其实大家仲系好空白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而家咧，首先就做四个月啦。 我以为你讲俾我听添，你仲未讲俾我听。 佢呢个都未去真系去落实话俾大家听，究竟应该要点样？大概而家只系大概啫。咁所以喺呢几个月嘅时候咧，开始有养成一个习惯啊，就系唔好买咁多嘢，除咗系大扫除之外， 一个习惯源头减废。大家呢段时间唔好买嘢住咯。 系啦，即系譬如圣诞节，可能你会有布置好多嘢啦，咁但系你要开始谂啦，究竟。嗰啲嘢我系咪每一年都可以重用嘅咧？定系还是我净系用一年之后就抌嘅咧？ 又甚至乎咧，当你而家呢一刻去帮人哋谂送咩礼物嘅时候咧，都可以谂啲会唔会真系用得着嘅先？ 唔好再送，唔好再送 物啊，得唔得？ 咁我谂到啊，因为咧你早啲卖嗰啲垃圾袋出嚟咯。我今年就系送啲垃圾袋，送够365蚊， 送你一年， 哇，送一年， 包你一年垃圾袋， 喂，其实好实用哦，小白，嗱，如果送呢个礼物俾你。你真係幫到手喎！ 如果你話公司嗰啲聖誕 party 咧，咪有個限制嘅，譬如你50蚊至100蚊嘅， 係啊， 咁咪容易抽數咯。 喂，呢個最實用，因為你每天都該用啊。 係喎，又咁又可以問一問你自己嘅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如果你棟大廈本身係有物業管理嘅話咧，可能佢哋又會有翻啲部分參與嘅。 係， 咁又睇下到時係唔係真係用得著。如果唔係，你又變咗成年都有啲用多咗嘅。 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咧都會話個管理費嗰度再加。翻少少，因为有呢个垃圾征费，其实最后都系转嫁咗俾业主或者租客或者消费者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的早上八点十一分啊，这个环节呢继续请来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啊，帮我们分析大市啊。早晨 Kenny。 嗨， 早晨啊，同我们一起跟进一下市况啦。昨天港股要跌啊，跌170点啦，咁啊北水呢转正沽咗30亿喎，咁睇到呢个别有啲股份呢都开始走弱啲啊，咁啊一阵先再同你讲下即前放榜挨沽嘅美团点评啊，咁啊转个头再讲。不过琴日做好啲就係啲手机设备股啦，都算帮咗恒指冇跌咁多啦。跌市嘅元凶在于边度呢？隔晚美股其实三大指数都靠稳嘅。今日有冇机会睇返好少少呢 ,Kenny？ 我觉得就暂时个市况方面呢就系都系成交比较少，同埋一个即系缺乏新嘅催化剂之下嘅话呢，咁其实就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上落浮沉，即系我又唔太担心佢即系跌穿万七呢啲位置嘅。咁虽然呢就你见到呢个系100天平均线啦，即系18160点啦，而家之前18200啦，就有一个明显嘅阻力喺度啦。咁但系就整体我觉得都系一个整固为主啦。咁暂时嚟讲嘅话呢，即系初步支持位都系翻17000边嘅水平啦。 咁啊 ，Kenny 今日重中之重同你一齐跟进下咧美团嘅业绩啦。咁啊，出嚟份业绩其实唔差吓。咁啊，美团上一季嘅收入咧增加咗 22.1% 啦。咁啊，叫做都几高嘅一个增长。咁啊，经过调整嘅纯利咧就增加咗 62.4%。你冇听错，62.4% 啊，去到咧57.3亿。不过好似有少少见光死咯，个股价琴日已经 mark 低咗嚟开啦。咁啊 ，ADR 亦都好似没甚了了，究竟点解会咁样呢 ？Kenny 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一下呢啲电商平台或者叫平台经济股份啦，好唔好啊？ 好啊，其实呢就当然你睇个大数呢就係OK 嘅。咁但係呢就当你睇返呢就係嗰个係即係 top line。个收入啦，咁你睇翻佢嘅收入方面咧，就系增长22.1% 啊嘛。咁其实相较上半年嚟睇嘅话咧，佢哋嘅收入咧增长呢个30% 嘅话咧，其实有放慢到嘅。咁同埋第二咧就系各样业务上面系拆开嚟睇啦。咁就如果你睇翻呢个系本地商业嗰个系分布嘅收入方面咧，第三季嘅嗰个 top line 增长24.5%，但系上半年咧其实佢哋增长32.6% 嘅。咁啊，分業務方面咧，就睇翻佢哋即係上第三季咧增長15.3%，咁就但上半年咧係增長23%，咁即係明顯第三季其實有放慢到咯。咁我諗呢個咧，其實佢好多嘅平台經濟類股份咧，而家係都面對呢個問題。個 bottom line 好似好好咁樣，但係個 bottom line 主要咧都係受到呢個慳錢啊、cut cost 啊嚟到去即係催谷翻嚟嘅。咁但係嗰個 top line 方面呢就明顯係增長放慢咗，甚至冇有啲平台只係低單位數字增加啫。咁如果我哋買啲新經濟類股份啦，呢啲平台經濟股嘅話呢，其實我哋主力係買佢嗰個 top line 嘅增長嘛。因為點解之前願意俾個高估值去買呢？因為大家就覺得呢，如果佢嗰個 top line 呢個收入呢有個明顯增長嘅時間嘅話呢，咁其實就可以有機會呢就係即係去吸納到呢好多唔同嘅客戶方面返嚟呢，就提供唔同嘅服務啊同埋產品嚟到去做個銷售嘛。咁但係而家國家政策就唔得啦，就而家唔可以一個係即係無罪擴張啊，唔可以野蠻生長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呢，你見到佢哋嗰個 top line 方面呢普遍都係一個放慢咗嘅。咁就換嚟咧，就係嗰個估值就要下調啦。 咁我睇到今日應該美團都麻麻地啊，咁出嚟個股價方面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又想同 Kenny 講下呢一個現象。咁記得你喺節目入面咧都有講過話啊，依家內地咧其實都行緊呢個消費降級。消費降級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都繼續有消費嘅，但係就唔係從住叫做高端或者中端嘅消費去行，係由低端嘅消費去行。咁其實都出嚟條數都唔差㗎。嗱，你比方說香港都有少少消費降級嘅味道，譬如你睇到出業績嘅大家樂咁樣，咁你出嚟都叫做發型起咁樣，都話俾你聽啊，賺錢都幾好。嗱，呢個就係可能大家唔去啲fine dining 冇做咁好嘅生意，但係啲焗豬扒飯可能賣多幾撥嘅，或者兩餸飯 但做得好好嘅。嗱，美团咪正正食住呢一条水咯，因为我哋叫外卖，咁你叫外卖，你叫唔到只大龙虾翻嚟都叫到嘅，但系你往往其实都系叫啲鱼蛋粉啊，叫啲叫做车仔面啊，做呢个外卖噶嘛，唔系正正就系做呢个消费降级嘅表表姐咩咁样？咁点解往后嘅推演都会有个叫做销售嘅放缓喺当中咧？咁啊，想 Kenny 多喺呢方面去讲解一下啦。 嗱，依个都系有少少失望嘅，即系咧，其实我哋一路都会系觉得内地嗰个系内需啊消费市场方面咧，就系复常咗之后，其实一路咧会有一个系持续性嘅 pick up 噶嘛。但系你见到佢好多环节方面咧都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头一两季咧系真系 pick up 咗，但系到第三季咧就好似有少少无以为继咁啦，同埋个动力系有一个放慢喺度。即使你去到依个系美团呢啲啦，就系比较贴地啲嘅，比较应该搞即系唔系咁受呢个经济周期，都系民生啲嘅，都出现呢个问题。咁但系当然美团方面咧就你基本嗰个系配送业务系 O K 嘅，但系就我哋之前买美团方面咧，除咗基本嘅业务之外嘅话咧，其实都会买好多佢哋嘅新业务啊嘛，同埋都系就住本地嗰个系客户群方面咧，就做好多增值上面嘅嘢嚟到希望去推高咗嗰个系消费啊同埋个毛利率啊嘛。但系呢一 part 咧就有啲即系强差人意咯。咁呢个就我谂都系同嗰个系消费降级上面有关。咁同埋呢个就系、是、经营层面啦，第二咧就系国家嘅政策层面啦，因为就你睇到其实佢哋都有解释个业绩嘅因素咧，都系面对紧咧就系嗰、那个即系补贴啊，补贴增加咗啦，同埋嗰个系成本增加咗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国家而家咩嘛，共同富裕啊嘛，咁呢啲平台嘅话咧，我哋都要同嗰啲骑手分享下利益啦，分享下经济成果啦，咁跟住同啲小商家亦都要小商家赚翻多啲啦。咁所以咪导致到补贴就上升咗啦，跟住骑手福利又增加咗啦，咁咪导致成本上升咯。 嗯，咁不过又唔系所有平台经济都争啲嘅，譬如你睇到美国上市嘅拼多多咁样，第三季嘅业绩咧表现系相当对版嘅，咁啊亦都令到一众嘅电商平台啊叫做美股嗰边 ADR 都好啲，譬如你见腾讯啊、阿里啊嗰啲都有得升啊，咁系赖低咗只美团嘅，咁啊睇嚟都唔系睇到咁悲观嘅，啱唔啱啊 ，Kenny？ 我谂就要唔同 set。就是就即系唔同嗰个档次咧，就系有唔同嘅情况。好似头先提到拼多多啦，或者我哋讲个舒烟啦，呢啲都系更加大众化嘅，更加贴地，更加消费平嘅呢啲系好 OK 嘅。你睇翻美国喺美国上市舒烟系讲900多亿嗰个美金嘅估值，咁其实呢啲系真系好夸张嘅数字。咁所以嗱，呢啲就增長得好勁，點解呢？因為你喺舒衣買一條牛仔褲，可能講緊幾十蚊，或者甚至用十零蚊都買到啦。咁呢啲咪大買咯。 咁所以即係可能都要平台經濟股都要逐隻去揀選下，要睇實啊嚇，因為咧每隻嘅走向都有少少唔同啦，同埋即係未來依家你話踏入第四季都唔淨止係美國嘅零售銷售嘅旺季啊，講真即係其實以內地嚟講都真係買多咗嘢，你至少入冬你買多幾件羽絨或者買多幾件保暖嘅衫，都真係會刺激翻咯，同埋。內地都嚟緊都春節假期，雖然今年就講緊二月先過年啦，但係一月大家都會想買下嘢啦，其實都會有啲銷售衝動出現咗嘅，啱唔啱啊 ，Kenny？ 都係嘅，即係通常呢啲都係年尾啦，即係節日當嘅話咧，都係銷售旺季嚟嘅。 係， 咁所以變咗其實依個時間第四季點解睇我自己本身睇個市就唔會話太差咧？第一就有依個係季節性因素啦，通常年尾啲投資者或者啲基金經理可能都會係即係粉飾下橱窗咁樣啦。係，咁第二就係個消費旺季咧都會帶動咗啲氣氛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依個都係。注意都需要注意嘅，尤其是譬如美國都係啦。過咗感恩節之後咧，大家都會注目住就係聖誕嘅消費咯。 係咁啊，咁啊，同 Kenny 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Kenny， 聽日下次再同你傾，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到十點，晨光第一線，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職場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氣狀況。 接住有晨光大學一齊上早堂，一齊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歐、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明明已尽碎，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得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如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为为何着紧恩怨，苟这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你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女，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这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两段，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其实也不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咧，今年已经嚟到第六届啦噃。贸发局咧今年再次推出创业快线国际篇，邀请咗咧来自世界各地嘅初创企业喺亲身出席创业日，展示佢哋嘅方案同产品，并分享咧行业嘅见解噶噃。今朝早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届嘅创业快线国际篇。早晨 ，Eddie。 早晨。Hello， 創業快線其實已經舉辦了六年了，我們過去六屆都成功協助香港的得獎初創去建人脈、拓市場、覓夥伴和增曝光， 当中咧，唔少公司都透过贸发局嘅介绍同埋推荐，成功去攞到投资啦，接到订单，赢到海外嘅初创比赛，亦都获得好多线上线下媒体嘅宣传机会。为咗进一步加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初创生态圈之间嘅交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今年我哋会继续举办第二届嘅创业快线国际篇，邀请咗世界各地嘅初创社群，包括有一啲初创平台啊、孵化器、加速器、风投基金等等，去担任我哋嘅全球合作伙伴，由佢哋咧去推荐世界各地嘅初创企业参加呢个比赛，仲帮手喺当地宣传呢个活动。今年嘅全球合作伙伴咧嚟自五湖四海啊，有15个国家同埋地区，包括中国内地、欧洲嘅德国、意大利、丹麦、法国、葡萄牙；亚洲地区咧就有日本、南韩、新加坡、泰国、越南同埋台湾，仲有美国、澳洲同埋中东嘅亚联友。顯示咗我哋創業快線已經得到唔少國際初創生態圈嘅支持同埋認同。 其實有咁多嘅國家同埋地區嘅初創去申請啦，競爭咧一定係相當之激烈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賽制同埋入圍初創嘅業務範疇呢？ 好啊，我哋會先從嚟自全球合作夥伴嘅推薦名單當中咧，選出30強嘅初創，然後經由我哋香港科學園同埋數碼港，以及著名风投基金的专业评审，帮我们选出特间环球优胜初创。入围初创涵盖的行业相当广泛，除了绿色科技、智慧城市、Web3、医疗科技之外，更加有房地产科技、时尚科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等，大家有机会看到非常多元化的初创技术。 知道你们在创业日期间就举办特别的活动，就给环球的优胜初创展示他们的方案和产品，也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对行业的见解，不如都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在今年12月7号我们第15届的创业日期间，被挑选的环球优胜初创将会亲身亮相在我们的特备活动《创业快线国际篇》与环球得奖初创会面这个环节。到时他们会向现场的初创和投资者介绍他们的方案和产品，同大家交流分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业历程，还会同大家一起讨论行业趋势。另外，今年我们很高兴可以帮2021年《创业快线》的优胜初创，一间自主研发热链技术的自动售卖便当机的公司成功撮合到一间日资公司合作，到时现场仲会有一个签订新一轮合作备忘录嘅仪式。 活动内容非常之丰富，除了欢迎有兴趣了解国际营商状况同埋最新行业资讯嘅朋友之外，各位创投公司嘅专业投资人都千祈唔好错过啦！嚟活动现场发掘下一只嘅独角兽啊嘛！喺香港嘅朋友就可以亲身嚟到创业日现场，仲免费登记添。 冇错啊！今年创业日15周年，欢迎大家去到现场亲身参与，同接近300间参展初创同埋企业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新兴产业嘅趋势同埋潜力。活动期间咧，仲可以参加抽奖，千祈唔好错过呢个难得嘅机会。 今年嘅创业快线国际篇与环球得奖初创会面将会喺12月7号喺会展举行噶，大家咧系可以认识到10间嘅环球优胜初创，见证佢哋嘅独特方案同埋产品。即刻上去 eday.hktdc.com 嗰度预先登记，一齐发掘下一只环球初创独角兽啦！今朝早唔该晒 Eddie，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下的住户及儿童津贴金额，明年四月起或一增加15%。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表示，所有领取职津家庭都可受惠。在新安排下，以育有两名合资格儿童的私人家庭为例，可领取职津的最高金额将由现时每个月的4200元增加至每个月的4830元，即是增加630元。根据计划，申请人家庭每月工时至少192小时才可以获得高额津贴，对于部分基层家庭或主要做散工，会否较难达到有关门槛？处长曾裕彤表示，一般非单身住户每月工时达144小时已经可以申请，而基于鼓励多劳多得的政策目标，若果工时更多，可以获得更高额的津贴。 他又说考虑到单亲家庭面对的照顾压力，计划下单亲住户最低工时要求只是36小时，认为安排合适。塞拉利昂政府表示，首都佛里敦星期日发生的军火库袭击事件是未遂政变。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有14名疑犯被捕，包括13名军方人员和1名平民，他们正配合警方调查。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在事发当晚曾经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佛里敦袭击一处军营的军火库以及一座监狱等地，导致囚犯越狱。安全部队其后击退袭击者，参与袭击的领袖大多数已经逮捕，当地已经恢复平静。警方其后表示，已经有一部分越狱囚犯自首，正追捕其余在逃囚犯。警方又指袭击当日至少有21人死亡。加沙人道停火延长之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按照临时停火协议内容，晚上将对第五批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移交给红十字会。这些人质安全返回以色列后，以色列当局亦都释放3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军表示，新一批获释的10名以色列人质，包括9名妇女和1名17岁少女，另有2名泰国人质获释。而以色列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就包括15名妇女和15名未成年人士。外交消息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尼亚正身处多克，并和卡塔尔当局讨论进一步延长停火和释放更多人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至清劲的偏南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门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都是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车龙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咁你公公婆婆觉得点啊？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啦，印度人会唔会好大男人啊？会唔会对我个女好啊？但系识咗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嘅，都好倾得埋，咁都俾佢嫁俾我爹哋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星三六零，360秒视频短片，传递防罪防骗信息，360度全方位视野，说好香港警察故事，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嘅认识。警星三六零，今晚10:20，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我哋就做呢一样嘢咧。每日我哋都会做嘅就系照镜啦，系咪？起身一定会照镜啦。但系今日加多个步骤嘅，就系、是、向自己微笑，对住块镜向自己笑一下。 好，欢心啲，笑一笑，世界更美妙，系嘛？ 都系嘅。哇，话说咧，讲开对住自己照镜嗰个倒影咧，寻日咧，因为我个二女吓5岁大嗰个咧，仲系翻紧幼稚园，咁幼稚园啲节目比较丰富啲啦，可以着下便服咁样样啦。寻日咧就着咗一件嗰啲好似芭蕾舞衣咁样比较贴身啲嘅衫，佢就对住块镜，佢微笑唔到。 点解？点解？ 佢望住块镜，然之后佢扁嘴。 点解啊？ 跟住佢走出嚟话俾我知，妈妈。我望到自己个肚腩有啲肥嘟嘟， 咁咪得意咯。 系啦，跟住咧我就喺度谂住，啊呢个时候系呢个 body positivity 啦，身体教育嘅一个好时机啦，抓住呢个时候，咁我就捉住爸爸，爸爸嚟啦，肥嘟嘟我中意啊！总之就令到佢觉得自己系应该要喜欢自己嘅身体嘅，咁佢就终于都笑翻。 同埋细个一定系肚胀卜卜噶咯， 系啊。我而家细嗰个仔仔咧，佢都有个肚腩仔， 即系个肚凸出嚟噶嘛， 其实系好得意噶，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好可爱噶，呢啲身形系小朋友先有噶， 系啊，大咗就 都可以 kiss 落去， 可以 kiss 落去。好想搓下佢哋个肚仔咯，不过我细个听妈咪讲啊，话搓得多肚仔唔好啊， 点解啊？ 因为会入风咯。 因为要拿起件衫嚟搓， 可能唔到真系，可能唔到真系。 系啦，不过即系搓肚仔嘅时候要小心嗰啲咩顺时针定逆时针啊，因为搓到有变异嘅。 我哋今日唔系讲搓肚，我哋讲微笑啊嘛。 系啦，不过朝头早咧有阵时，如果你赶住出门口啦，可能真系头都未整啊，蓬松咁样出去咧，其实好多时我自己以前嘅经验咧，都会喺交通工具上边，无论系玻璃又好，倒后镜都好，都好容易咧就会见到自己嘅。 系 微笑之前咧，就应该执正咗自己嘅。样啲衫有冇飞出嚟啊？又或者个头有冇好乱啊？啱唔啱自己嘅心意啊？都系嘅，特别系搭港铁，而家入埋幕门咧。简直咧系一流，你可以即系嗱，如果大家赶时间，对住个幕系啦，幕门嗰个位可以对住佢笑，咁样，然后同你排队嘅人一齐都微笑，哇！呢个系一个好靓嘅 picture， 同埋望下自己究竟笑嘅时候嗰个样系点样嘅， 奸唔奸？ 有时你可能觉得自己嗰一下个笑系好认真，或者嗰个笑我系想灿烂啲啫，但可能人哋睇到，咦？ 系 检视下自己嘅笑容，咩先至为之一个亲切、 系啦、 可爱嘅笑容咧？ 笑容咧都要学噶，特别系。啲外國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嗰啲公即係經理人公司咧，佢哋會 train 佢哋嘅笑，去揾嗰個藝人到底佢邊個笑咧係最吸引、最 charm 嘅。 係嘅， 如果你有啲人笑，可能真係天生嘅，佢笑出嚟個樣係奸嘅。 係啊， 咁你冇辦法，咁你就要練習咯。 會唔會戚一邊笑就冇咁奸呢？ 係啦， 點話會唔會戚得個幅度笑啲，除非好啲咧？ 好似以前奸人堅咁樣， 係啦， 諗住行呢條路線嘅。 係啦。又或者换一换个角度，会唔会七分面又会 OK 啲咧？ 系啦， 就唔照镜就唔知道啦。 冇错啦， 咁所以朝头早练习下微笑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对镜笑一笑啦，除咗世界更美妙啦，可能都会人见人爱一啲噶。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Megan。 早晨 ，Anderson。 Hello， 暂时我哋最后一次邀请到天 ski 清约嘅注册社工 Megan 陪住我哋啦。你都经常会接触到唔少嘅年轻人，尤其是系啲嘅后生女。 佢哋其实见到到你有个机会捉住一位注册社工去倾偈嘅时候咧，佢哋会中意同你倾啲咩噶？ 诶，我中意同我哋会倾下咧，啊，点样去识男仔啦？即系如果你点样识男仔啦？啊，点样去知道佢系唔系真系我理想嘅情一个我理想嘅伴侣啊？咁呢个都好多时系女子会 嗱。咁如果佢问到你点样去识男仔嘅时候，你会建议佢哋去试啲唔同嘅电子平台啊，定系你会想建议佢哋啊，不如用翻啲传统啲嘅方法去揾噶？ 我方法上咧，我哋就冇特别建议佢哋，反而系我哋会了解翻咧啊，佢自己究竟有啲咩期待嘅咧，或者一个啲嘅小情人有啲咩期望谂法嘅咧，我哋就会反而系会同佢倾。听完比较细个啲嘅女孩咧，佢哋好多时都需要一啲清晰啲嘅工具，咁就会列一个 list。要做到呢十样嘢咧，先系我嘅理想情人嘅。 有十样嘢，即系形影碎靓正都唔够喎。 系啊，通常咧倾倾下咧就唔会系形影碎靓正噶啦，倾倾下咧佢哋就会讲到多啲实际啲嘅，譬如哎呀，佢真系可以同我倾到心事啊，我哋会咧佢好愿意咧。即系大家都可以一起出去学啲新嘅嘢啊，或者去啲新嘅地方去认识下唔同嘅事物啊，咁样。咁佢哋讲嗰下咧，开头就通常都嚟，我都真系会讲，我要靓仔，要大只， 我要欧巴 咁样。即系佢会嘅，会嘅，明白嘅，因为好多时都会呢啲印象都可能都系自啲媒体啊或者电影啊咁理解。但系倾下咧，佢哋就会讲多啲啲状况，甚或者咧有一啲女孩子佢可能会讲话啊，要好似我爸爸咁样，爸爸咧好细心嘅，啊点样为之细心啊？佢咧会有啲嘢我唔记得咗，但系爸爸都会记得做嘅帮我，系啦，或者佢会开始讲到啲人物出嚟，系啦，咁呢就系一啲佢哋之前可能生活入边经历咗。接收咗一啲印象，咁佢就会放到去佢嗰个理想情嗰个 list 嗰度啦。 嗱，咁如果制造咗呢一个列表出嚟啦，当佢咁成功地啦，假设啦，真系揾到一个好好嘅目标啦，会唔会又唔识点样开口，唔识点样去同人哋认识噶？ 通常佢哋要揾到佢哋嗰十样符合咗嗰十个条件嘅男孩子，都系好唔容易。系啊，我当时都会。实嗰个男朋友咧系相反嘅，系啊。咁但系你头先话，咁如果真系遇到点样开口咧？佢哋开口又反而，即系佢哋都可能都会直接，系啊，年轻可能都会直接咧，我表达，但系要符合到佢哋嗰自己个，譬如嗰十个条件，嗰八个条件咧嘅理想情人咧，就真系。是一定有咯，同埋好多时都冇添， 都系嘅。我谂就算系后生女又好，我哋成年人都好啦，讲择偶条件呢样嘢咧，都有几多个真系最终嗰个对象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嗰个理想情人咧？ 系啊，越嚟越就好困难嘅。 系嗱，咁到佢哋开始真系拍拖啦，去到呢一个嘅甜蜜期啦 ，sweet sweet 啦。咁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个身体界线系好紧要噶啦。 系 又甚或乎，如果嗰个关系系决定啊，原来系唔可以再一齐行落去噶啦，咁我哋分手亦都请教过 Megan 啦。最后我哋把握三分钟嘅时间，不如都请 Megan 同我哋向一众嘅家长朋友俾翻啲感浪啊。其实好多时候，好多啲家长觉得，哎呀，啲仔女大咗之后咧，唔同我哋倾偈噶啦。你中意同啲 friend 多过陪我哋噶啦，咁其实有冇办法可以保鲜嘅咧？ 都有嘅，系啦。佢不是仔女大过咗咧，点解好多嘢都父母讲都有好多原因嘅。第一啦，首先佢可能觉得尴尬咯，唔知点开口，特别系讲到一啲亲密关系啊，甚或至性啊嘅话题嘅事。咁第二咧就系我哋见到有一啲家庭咧，其实。可能仔女同父母嘅关系咧，未必咁亲密，系即系个关系都比较疏离，所以咧冇办法咧，仔女可以同到父母讲一啲关于自己关系上嘅一啲困难啊，有阵时可以分享到。咁呢个都系噶，咁所以基于呢啲原因咧，我哋都好鼓励，其实如果家长同小朋友 即系同仔女长大咗。咁如果同佢哋可以保持到一个朋友咁样嘅关系，系啦，生活大小事可以分享，个态度都系持开放嘅，听仔女，我哋唔好急晒咧，就已经下判断。哎呀，我仔你，唉，点会你咁重就我咧？点解你会咁样做噶？你梗系唔得啦咁。你咁快已经拒绝佢咧，佢就更加以后都唔会再同你讲一粒字都唔讲。咁咧呢、這个就所以有时家长咧都要付出一啲心力，即系多点嘅耐性啦、耐心啦，去真系听下仔女，咦佢近排生活点咧？有阵时唔好咁快直接落咗去话，你有冇拍拖啊？你拍拖就唔好，我哋问下啲生活嘅琐碎事，跟住先再觉得个氛围 OK 都唔错嘅，咁就可以再问下，咦咁啊，你有冇识到新朋友啊？或者拍拖啊？点样啊？你哋有冇去边度地方啊？有冇做啲乜嘢？轻松啲嘅，你了解，关心嘅心态，咁年轻人会接纳多一点咯，同埋都愿意分享多一点。 耐性真系好紧要噶，唔好一话又拍拖就即刻带翻嚟见我。 系啊， 咁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第一步啊，慢慢尝试下，佢舒服肯话俾你知嘅，咁咪再问多少少咯。佢唔舒服嘅，咁咪等佢舒服嘅时候先至再倾心啲咯，系嘛？ 冇错冇错， 唔该晒，多谢晒你 Megan，Thank you， 多谢 Henderson。 心的伤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式弹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售，双重的意头，纷纷低中接受。执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点解问多进而正，上爆台双生子生贵，家得体开放正契体。 8:50，最靓系佢哋啊！佢阿妈每日 Twins 啊，有呢首作品叫做《双喜楼》。 最近睇新闻都见到大家经常都会往返内地，特别系深圳，有阵时一日都已经上成30多万人次。深圳呢个名字我哋听得多，但系佢到底点嚟呢？系咪净系同深圳河有关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圳嘅镇字其实系土字边加一个村，呢、這个字原来都算系少见噶。嗱，除咗深圳呢个地方名之外，其余地方都唔容易见得到噶。深字就经常都会见得到啦。深圳嘅镇字含义其实系田边嘅水沟，原喺客家话入边算系一个词语。如果单从字面上面嚟解，深圳呢一个字系含义好深嘅田边水沟咁解。寻找翻佢嘅历史咯，第一次咧喺历史当中出现嘅时间，原来就系1410年，当其时就系明朝永乐八年。最早咧就系一条嘅村庄，因为村庄周围都好多嘅水沟，所以就叫做深圳。啊，后嚟深圳一步一步咧就从一个村庄嘅名字变成一个镇嘅名字，直至到今日成为咗一个大都市嘅名字。广东省新安县以前就保安县啦，喺1949年10月16号嘅时间咧，保安县就解放啦。就喺距离而家6700几年。前原来新石器时代中期都已经有土著居民在深圳这个地方上面衍生的了。看回夏、商、周朝时期，深圳呢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住脚点来的。当时百姓主要都是古代的百越部族的南越部族，他们主要都是捕鱼和航海，农耕方面呢在他们生活来讲算是占一个很小的比重的。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有好大好大个标题咧，就系、是、能源价回落，两电咧会唔会明年咧会唔会大减费咧？ 咁啊好， 其实开心噶，有任何嘅费用可以减省都系好开心嘅事嚟噶。 好过补贴啊，直接减啦！我成日都话你成日都补贴补乜？嘢啊，不如直接減啦，係咪先？你減完，大家又可以受惠得到。咁當然啦，我哋成日都會諗源頭減費啦。咁啊，源頭減費嘅表姐當然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啦。佢、夏天嘅 KOL 嚟噶嘛，即係冬天就冇人揾阿超英哥噶啦。即係冬天咧，唔會見佢著住嗰件薄衣嘅背心，仲話 嗰件背心啊，係好多袋嗰件。 超英哥，你開唔開冷氣啊？你冇呢個訪問噶啦。咁，但夏天咧，日日都曝光噶喎。係 啊， 係啊，真系咁，但系依家两电研究紧去减费，其实个内容系啲咩咧 ？Vicky， 嗱，其实咧，我哋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究竟我哋咧俾嘅电费其实系由啲乜嘢嚟组成先啦。 好啊， 其实咧系由呢一个基本电价啦，同埋燃料调整费嚟到去组成嘅。咁其实咧，我哋可以睇翻啲资料显示咧，就系原来基本电价咧。啊、其实是加了价的、 哦 即。其实不是说我们最后看我们是减了。但其实如果细分的话基本的电价是加了的。但是燃料的调整费就减了。但是加呢就加少啲，减就减多啲。所以到最后的正电费出到来呢就会是咦好似系少咗咁样啦，咁、 哦、 其实咧系点样咧？嗱，中电同埋港灯咧，明年嘅电费分别咧就系按年减7.4%同埋16%啦。咁其实平均咧就系每度电大概1.4蚊同埋1.7蚊嘅。咁、其实如果有呢啲咁样去减出价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市民咧都觉得，好开心、啊，唔单止咧佢哋系觉得受宠若惊、啊，佢话特别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啲冻食物嗰啲冻肉铺啊咁嗰啲店主啦，佢就话其实我一日24小时。我都是要开住个雪柜的啦。咁你能够减少少真係好啦。因为佢都话原来每个月呢佢俾嘅电费都要成20000蚊。 係。 咁我冇辦法啦。呢啲羊毛。 同埋 店主都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啦。又系嗰句转嫁落消费者嗰度通常都会咁。不过呢认真啲睇啲报道呢会发现呢港灯嘅电费呢头先 Vicky 都有讲啦按年呢减 16%。你一定会諗话哇着数啲喎港岛区。咁其实唔系㗎喎。即系认真啲帮大家睇。其实广灯的电费有机会只是明减实加的。因为呢即是佢其实下年一月呢个正电费呢同今年呢十月比较呢实际加价咗 2.9%。咁所以港岛嘅一个三人家庭呢预料呢其实由元旦起呢就要交多13蚊电费到。其实系有啲嘢哇 要细账下啲文字。系 啦即大家可能打开份报纸喂睇个大标题哇正喎减价耶耶耶咁样特别系住港岛区嘅市民一听到哇广灯减16%点啊！ 即刻攞翻自己根剩份点嚟乘一乘先。 但系头先我已经讲咗俾大家 聽啦。喂，其實有機會係明減實加㗎，咁所以你啲電都係慳住使啦， 係啊，即係唔好嗱，而家咧就涼涼地啦，夜晚咧就可以唔開風扇咧。就唔好开风扇啦， 悭翻啲电费都可以投一投啦。 系啦系啦，其实两电咧，其实都有同政府咧有有啲合作嘅，将来其实咧都会有唔同嘅即系会唔会因应住天灾啊，又或者环境啊，其实佢哋都有将来咧有未来五年都有唔同嘅策略嘅，即系譬如就会唔会系燃料费下降，会唔会有关啊？会唔会可以推动翻啲社会嘅责任，可以推动一啲可再生能源嘅长远发展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绿色环保机构咧，其实都表示系。支持嘅，即係認為咧，其實如果假設真係電費，其實我哋每個人應該話每一日我哋都用緊電， 係啊， 我哋開燈都係用緊電，係咪？電好似係唔離唔開啊。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係可以令到唔會增加我哋嘅温室氣體排放呢？其實呢一啲咧，其實政府都有同兩大嘅電商啦，都有同我哋傾下，究竟未來會唔會用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幫助到大家喺用電上面係可以令到個環境都會更加好啲咧？咁其實咧都有唔同嘅建議出嚟啦。其實從而咧都可以，譬如太阳能啊，又或者风能发电啊，其实呢一啲当大家能够有电嘅时候，同时都能够令到大家咧可以即系。俾嘅电费都少啲添。 系啊，嗱，咁都讲多次啦。今次讲嘅咧系净电费啦。嗱，净电费就系市民应该要俾嘅电费嚟嘅。其实有两部分，一个咧就系基本电费，一个咧就系燃料费。咁所以睇翻今次呢一个嘅情况咧，同2016年佢哋话减费嗰个嘅情况有啲接近嘅。 系啊系啊。 谂一谂翻先，当其时系点样样嘅咧？因为当年咧，基本电费系加咗，但系燃料费咧就有大幅嘅减幅。咁所以咧抵消咗嗰个基本电费加幅啦。咁所以你有净电费下。咁呢个情况咧就同出年嗰个情况咧差唔多啦，唔好听到一听到哇港电减16%，哇跟住中电又减7.4%，唔好咁开心住。 有机会系明加暗减嘅，所以即系市民们啦，有阵时都要细嚼一下吓。咁当然啦，即系真系减咧就系开心嘅。 开心啊！ 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8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40点啦。至于港股 ADR 咧，就低水嘅，低水63点啦。咁啊，头先咧都有提过啦，美团啦吓，咁啊业绩咧好，但系有机会跌落去，但系咧出嚟咧又管理层话 buy back 翻咁样啊，计划咧10月起咧回购啊，超过啊吓7.18亿嘅股票啊，吓唔知有冇机会提振翻个股价啦。另外就有少少惋惜啦，就系 Charlie Munger 咧就离开咗人世啦，咁啊亦都系股神巴菲特嘅一个好嘅拍档啦。咁啊刚啱新闻都有提到噶啦，咁啊都系股坛嘅一个传奇嚟嘅。咁啊当然要致万二分嘅敬意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交俾我哋嘅同事讲下呢个咧晨光好友先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Y 陈中泽。 翻返嚟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啦，我哋继续咧延续揾嚟陈中泽 CY， 早晨啊 CY， 早晨啊， 我知道 CY 咧喺广播95周年10大中文金曲系攞咗呢个最有前途男新人嘅铜奖啊。 問下你先，其實你本身恨唔恨攞獎嘅呢？ 其實呢，我自己係即係你話我唔恨又唔係，但係我好似相對嚟講對獎項呢樣嘢，我睇嗰個比重冇得睇得咁重。我自己覺得，因為我成日覺得獎咧，其實係人哋賦予我，即係額外嘅。我覺得獎要係心中富有， 心中富有都啱嘅。唱好歌應該係你更加想要嘅嘢，係嘛？ 係啊。 咁但係想問一下嗱嗱，講翻呢一個音樂嘅生涯啦，音樂上面邊一個對你嘅影響都係幾大嘅咧？ 其實最大我諗真係離唔開阿 Eason， 因為我真係由細聽佢啲歌聽到大。即係包括連咬字啊，腔口已經有啲係潛移默化變咗係佢嗰啲腔口。我係除咗聽佢嘅廣東話咬字啦，我仲有聽佢國語咬字啦。我諗我喺我嘅唱歌道路上面受得最多啟發，應該都係 Eason。 但我唔當你出歌啦，你平時出可能同啲朋友 jam 歌啊，唱下 K 嘅時候，你鍾意係唱華語歌曲啊，定係廣東歌嘅呢？ 其實我自己係偏向唱華語歌多嘅。 哦，反而係咁。 反而係華語歌多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啊。 係啊。 即係你好多聲調啊嘛。 係啊。 但係你國語係得四個聲調咋嘛。咁、你變相好多發音比較容易啲去發音咯。 哦。 咁就感覺上好似首歌冇咁難唱。同埋聽落好似又有啲好聽，咁但係我人又鍾意向難度挑戰。 唔係，咁你唱廣東歌都好好聽喎、 啊。我唔係練咗好耐嘅就。 唔，咁你真係天生係 OK 啦。 我自己練咗好耐，雖然我冇學過啫，但係由我開頭接觸歌呢樣嘢、音樂呢樣嘢，其實我都用咗十幾年。 即係你係由細到大，你係夾 band 啦，定係話即係自己學自己唱咁樣喺浴室？ 夾 band 又有，同 friend 一齊亂咁 jam 又有。跟住自己一個喺屋企室入面自己喺度哼都有，即係我係咩都有。去人哋啲吧度做走廊歌手都有試過。 哇！走廊歌手其實都幾難㗎喎，因為即係 exactly 你係見到班觀聽眾㗎嘛。 哦，唔係啊，因為嗰間酒吧係我之前打工嘅酒吧嚟。 哦。 咁所以其實入面啲客都係常客嚟。 即係熟咗啦。 熟曬。 OK， 咁但你除咗呢一个嗰时，你有冇话玩下比赛咁样？ 我唯一一个比赛咪就系喺我嗰个酒吧入边，因为我嗰间酒吧嘅老细咧，好中意定期会搞啲比赛嘅。咁就纯粹放自己 happy 下啫，咁就睇下有冇人玩啦。咁但系都好多支持者嘅，咁因为我个老细储咗一班真系中意唱歌。咁我老細嗰陣時又叫我，你玩下啦，咁我就玩下啦。點知就一個唔覺意，唔好彩俾我攞咗第一。 哦， 唔係都係託賴啫，講真，即係佢哋知道喺嗰度做咧。 哦，咁又冇咁講，你本身唱歌又真係好聽嘅。 係，唔好講埋呢啲嘢。 咁你有冇話啊？其實你成個入咗行一兩年入面，你有冇有啲 moment 其實你試過係有啲唔係過得好開心或者有失敗嘅位置？你係點樣去 get through 呢件事呢？ 失敗嘅位置其實我通常都唔記得。即系人哋话失败乃呢个成功之母，但系我成日都唔记得我啲失败喺边。咁但系我又会觉得都系随心啦。我觉得你自己刻意地去改变你自己某啲嘢嘅时候，你个人生你觉得唔愉快。 哦， 我觉得愉快最紧要，身心都要健康，即系做下运动啊，心态又该健康。 即系其实系有哲理嘅。 其实系啊， 做人最紧要过得快乐。或者系你刻意咁样改变自己咧，其实又未必系迎合到所有人想要嗰样嘢啦。 其实系啊，当你以为你好俾心机去迎合人哋嘅时候，咁你又会有第二啲声音去 judge 你。咁唔通你又要去改变自己某啲嘢，再去迎合呢一班人？迎合系永无止境嘅。所以你一定要是做了你自己最想做的事先。 是。咁我哋讲返转头变返问啦。咗行咁耐，有冇啲咩 moment 你觉得哇好 proud of 自己，我真係做得好好啊。 最 proud of 自己就係、其实我真係冇。即係我觉得我自己又真係叫入咗行咪好耐啦。叫年几两年。咁我又未真係有得到啲咩成就，係好光荣啊。我觉得呢条路係有啲漫长，慢慢嚟囉。 咁你有冇话想话迟啲都可以去到咩位呢咁样？ 其实我好容易满足㗎咋，你俾我开个巡回演唱会我都已经好够㗎。 得嘅，我等緊你嗰个巡回演唱会喎。 最紧要有人听囉。 有嘅，有嘅。 即系开完演唱会，但系冇人入去。 冇啊，你唔会噶，你努力啲做歌，你凭你嘅实力。 系、 啊。我已经做咗你 fans 啦，我喺你选秀节目已经做咗你 fans 噶啦，其实。 冇讲埋嘢。 我哋讲翻你首歌啦。好啊，我知道咧，你有首新歌叫做《必要之恶》啦。其实呢首歌系讲啲咩嘅咧？ 其实呢首歌主要系讲一段男女关系啦。唔好理男方定女方，是但一边其实本性善良人。 嗯， 咁佢俾另外一边伤害咗嘅时候咧，咁佢就心入边嘅恶念咧就出现咗啦，咁、就选择去报复翻对方。 嗯， 呢首歌就系讲咁样咯，但系其实佢都唔想， 即系一种好矛盾嘅， 好矛盾咯，好无奈 咯。系，我知道咧呢首歌你揾咗 Dear Jane Harvey 啦，你系自己邀歌啊，定系哦其实即系咁啱撞到一齐 jam 咁样？ 其实我系邀歌嘅，即系我同公司讲过，因为其实要夹翻今年嘅主题咧，玩 band 生嘢，咁我本身我自己有尝试去写歌啦， 嗯， 咁但系发觉好似写出嚟嘅曲风又唔系话好夹今年嘅主题，咁、我就同公司又倾，我话喂不如试下即系揾翻啲 pro 嘅人， 嗯， 即系真系呢一个方向嘅人。而我真係叫做聽得最多同埋唱得最多就係 Dear Jane 嘅歌， 係 加上孝兒佢之前寫嘅一啲歌我真係好鍾意，咁所以我就問我公司就話、可唔可以試下搵孝兒問佢得唔得，可唔可以幫我寫手，咁點知孝兒真係 OK， 咁我哋就開個 group 啦，跟住又開始喺度傾個方向。 嗯，咁你话录歌嘅过程，因为我见到佢都有份监制噶嘛， 系 成个过程录歌，你有冇话啲咩好特别嘅嘢发生咗咧？ 我谂最特别嘅就系、因为录歌其实我谂个个都系咁录噶啦，但系我觉得最特别嗰个位就系录完之后，我哋可以倾咗好多关于呢一行嘅是非。 呢啲 moment 又确实系弥足珍贵嘅。 系 有冇啲咩代理落代理袋先？即系除咗是非之外， 我谂其实主要系咬字啦。 嗯， 即系我觉得我嘅咬字可能有啲位系真系自己听开咧，冇仔细地分辨嗰粒字系咪真系咁样读咧，变咗咬字嗰边系执得多少少咯。因为其实佢哋俾我嘅空间都好大嘅，佢哋系好想知道我会点样去演绎呢一首歌。入到录音室一录歌嘅时候，佢哋就叫我成首唱一次先，咁佢想听下我点样演绎呢首歌啦。咁先至再喺中间，其实佢冇执我啲咩腔口嘢。 嗯， 佢纯粹系执我可能有啲咬字啊，或者有啲尾音要长啲啊、短啲啊咁样咯。反而相对嚟讲，佢哋后期制作嘢咧，反而呢样嘢如果我可以参与埋，即系我想啊，咁但系当然呢啲咧家传秘笈嘅，因为阿森哥都有份监我呢首歌，咁阿森哥其实有监开 Dear Jane 啲歌啊嘛，咁所以反而系我嚟紧系想参与多啲后期制作嘅嘢。 好，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一齊聽一下 CY 嘅《必要之惡》啦。今日唔該曬 CY， 拜拜， 拜拜。 我有時會查你手機影片傳給誰，全要問，再察越你越結單都不放心，再證明你們已出軌，竟公告親友來說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棄敏感，為何停停望望鏡，竟這麼陌生 ？No， 自微善無可是因，太窒到淪陷，我若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暗。恳请你。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陷，眼看着你待我狠。 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越恩。恳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公允，敢祝福各位也够运，别被薄幸者持寸心，安稳过一生不必懂杀生，我却被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残暴又怒愤，听讲恋爱治愈了千万人。哦，但是为何我将慢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系，依家咧就系9:21啊，同大家睇一次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嘅，短暂时间有阳光，系咪小朋 友？系啊，咁啊气温啊最高25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咁啊听日日间都系温暖啊，随后一两日气温又会稍为下降啦。咁啊啲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0%噶。 水球即是水上足球，是奥运历史上最悠久的体育项目之一。它节奏明快刺激，除了要求选手有超乎常人的体力和耐力之外，还需要配合一流的泳术、卓越的射门和传球的技巧。球员之间的合作性也都相当之重要的。水球源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开始的时间大家都在水上边踢下波，所以真的叫做水上足球的。后来有人开始用一种由印度进口的充气橡胶球就作为比赛。这种球印度话叫做 Polo， 英文呢又就即是叫做 Polo。于是乎呢，水球的英文就叫做水中足球啦。当其时攞分方法就是球手将双手运送至到对方的池边。而球员在接近池边的时间即是守门员啦。当其时的守门员呢是比企在池边的，就要跳下去拦截的。所以啦，赛事经常都会演变成为水中的集体打斗，以前往往都会出现球员浮在水入面不省人事的情况。好彩今日球例改变了之后，已经变得相当文明而不减挑战性的一项运动。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三啦，今日个嘉宾好似好犀利，这个时候就要揾嚟阿畅啊，早晨阿畅。 喂，早晨船仔，早晨各位。喂，我唔系嘉宾，我系今日介绍节目嗰位嚟嘅啫噃。 冇错，不过我想讲咧，就系今晚7:35盘点政策嘅嘉宾，好似好厉害系嘛？ 冇错啊，就系请嚟我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嗱，咁啊呢个盘点政策咧就嚟到新一季啦。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咧早前啊发表咗佢任内第二份嘅施政報告啦， 咁呢個盤點政策呢一季咧，就會邀請到唔同政府嘅官員啦、局長啦、司長啦上嚟同大家咧盤點一下呢一個施政報告嗰啲政策，睇下點樣去到落實執行咁話。咁今晚第一集啊嘛，咁我哋請嚟呢個重量級嘅嘉賓就係行政長官李家超，佢親自上嚟啊，講解一下佢呢一份施政報告，同埋啊，佢會分享一下咧對於呢個香港過去嗰25年嚟咧嘅發展，佢有啲乜嘢睇法？未来嗰五年嘅工作点样规划咧？佢亦都会上嚟同大家一一去讲解嘅。连续两集咧都会请嚟特首李家超嘅。关心呢啲议题嘅朋友，记得今晚7:35要留意呢个盘点政策啊！ 冇错啊，香港嘅五年发展嘅睇法，或者系未来五年嘅工作规划咧，都会喺呢一个节目度讲到嘅。咁所以咧，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嘅晚上，有医生与你。今集有啲咩要提？一提我哋咧， 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个疾病啊，叫做黄斑病变。咁啊，黄斑病变咧系眼睛嘅疾病嚟嘅。咁啊，首先讲下黄斑区域系啲乜嘢啦，就喺我哋人咧嗰个眼球视网膜嘅正中间。咁啊，负责咧就系中心视力同埋颜色视力，即系咩意思啊？就帮助我哋睇书啦、写字啦、认人咧个面貌啦，同埋认颜色等等嘅细节，系眼睛里边咧好重要嘅结构之一嚟嘅。咁一旦患咗呢个黄斑病变呢，嗰啲病人中心视力就开始模糊啊，嗰个影像会扭曲。好多人呢就觉得呢个黄斑病变呢係得老人家长者先至会患上嘅啫。咁究竟呢个諗法系咪真係啱嘅呢？咁究竟呢个黄斑病变成因又系啲乜嘢呢？有冇药医嘅呢？今晚我哋呢个医生与你呢，就请嚟眼科嘅专科医生啊，同大家一一讲解下呢个黄斑病变嘅成因啦、治疗啦、预防方法等等。各位识多样嘢，旁下身啦，对于自己嘅眼睛灵魂之窗好重要嘅。咁记得要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啊。 冇错啊，尤其是我最中意就系佢教点样预防啊。而家我哋成日都睇手机啊，又睇下电脑啊，离唔开就系好容易有一啲眼睛方面嘅疾病嘅。譬如咧，我只眼而家都好干噶。 哦，不是要食一滴眼药水，之后可能要睇少啲电话，成仔。 冇错，唔知睇电话会唔会加深呢一个黄斑点病变嘅机会咧？真系唔知啊。咁可能咧呢一个节目都可以话俾我听，究竟咁样会唔会系容易啲加深咗啊？咁所以一定要留意今晚8:30嘅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嘅迈进未来，今集哎呀最后一集咯，讲乜嘢咧？ 呢、這个迈进未来咧，一路以嚟带大家睇下好多好犀利嘅未来科技，但系其实今日已经出现咗噶啦嘛。今晚咧就最后一集啦，个题目叫做人工超智能。咁啊，讲紧乜咧？人工智能大家知系乜啦 ？AI 嘛。今集嗰个超智能咧，就系、是、会带大家睇下几样发明啊。话说有一个顶尖嘅研究学府咧，即系发明咗噶啦，准备利用呢个机械探测车同埋飞行无人机，咁啊穿梭喺我哋地球咧不毛之地。负责執行一啲搜查同埋救援嘅任务啊，咁啊拯救生命咁话，呢啲智能机器咧，佢哋系有自带思想嘅，咁系咩意思呢？系啊，佢哋会一边飞行一边行走，一边自己画地图啊，唔使人类再俾任何指令，佢哋识得自己导航嘅。今晚会同大家睇下呢啲发明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咧一啲技术专家咧组织咗一个无人机队。嗱，我哋平时睇无人机咧影相航拍啊，或者近年有啲灯光嘅演出啊等等啦。咁但系原来咧控制一架嘅无人机咧系可以有好多方面嘅应用嘅。嗱，今晚咧会同大家睇下呢啲无人机嘅机队咧可以改善农业嘅效益，同埋提高粮食产量嘅。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咧，记得今晚10:30迈进未来最后一集啊！ 我都成日见到呢一啲嘅机械车啦，比较睇到咧就唔系嗰啲拯救生命嘅，有时成日睇到咧咩潜入海底咧，咪要揾一啲机械人嘅，因为人类其实系潜到咁低噶嘛。 嗯， 系啊，咁我喺度谂，哦，其实机械人都真系做到好多帮到我哋人类嘅嘢，尤其是譬如一啲爆炸现场咧，入边可能有一啲爆炸物咧，可能都会揾呢啲机械人去探测下有冇危险，可唔可以帮佢拆咗佢先，或者评估一下先。唔使人类入去先啊嘛， 系啊，咁所以呢个应用方面咧都好广泛。呢一个最先进嘅呢咧，系咪可以悭到我哋更多人手，等我哋更加自在同安全咧？咁啊，即系关心朋友今晚真系要留意下呢个节目啊！ 冇错，一定要留意10:30嘅迈进未来最后一集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升过一，中国平安36.9跌两毫，网易179元升过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46.84，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5，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429，升20点。港金报19,040，比上日收市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8.79美元，卖出2,049.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入口管道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富荣花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喺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城市花园嘅车龙啦，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咁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德园村一段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沙田马场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Can you hear me？ 为动漫主唱主题歌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在一张大碟入面有多首电影、日剧、动漫和广告主题曲集一身，足以证明歌手的魅力涉猎到不同的界别，同样都得到成功。今次最新的派台作品动漫有关，由 Media 亲自填词 Anytime Anywhere。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da Anytime Anywhe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情发展不断峰回路转，为防止剧透， 剧中人物系咪内鬼，之后会唔会死等情节，喺拍摄过程中连演员自己都唔会事先知道，咁做亦都帮佢哋喺演绎角色时唔会不自觉咁留有预设。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餐我埋单啦吓，大家中意食啲咩，随便嗌，唔使同我客气啊。 点好意思啊？咁多谢晒、啊。 少意思啦，咁记得喺12月10日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投俾我老板就得噶啦。 吓，唔得噶。根据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向选民提供利益、飲食或娱乐去收买选票系违法噶，收嘅一方同样犯法啊。 诶，讲笑啫，我当然唔会咁做啦。贿选买票会破坏选举的公平公正，不过应承我， 你又嚟， 记得12月10日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尽公民责任去投票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发、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9:41，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一齐咧，同听众朋友倾倾电话、嗯。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呢？ 早晨啊，你哋好啊，小白， 系喺我喺度。 早晨啊， 早晨， 早晨，陈小姐 ，Vicky 都喺度啊，吓， 你好啊，系。 咁啊，有咩同我哋倾下今日？ OK， 其實呢、我呢想呢俾一個呢好好嘅祝福呢我五叔啦。咁我五叔呢就喺12岁嚟香港。咁、跟住呢佢而家今年82岁啦，咁佢而家返嚟啦。咁呢就真係有嗰種少少離家老大回嗰種感覺囉。 返鄉下嘅感覺喎，真係。 冇錯啊，咁我哋呢就星期六嗰日呢就帶咗佢返佢自己出生嘅地方啦。咁呢就佢我好感觸囉，因為呢我哋請佢食白糖糕啊，咁同埋咧想请佢食蝦餃燒賣啦，咁佢一擺個白糖糕落個口嗰度咧，佢就話俾我聽，佢 miss 咗呢個味道60年 啦。哇！ 叔叔，過往嘅日子喺邊個地方生活啊？ 佢咧20岁就去咗英國啦，咁而家咧係82岁啦，咁佢翻嚟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咯，真係好開心。 咁多年都冇翻過嚟香港，定係冇翻去順德啊？ 佢冇翻順德，佢咧就同埋咧今次咧，我哋係做咗個 special 嘅 arrangement， 有一個好安排嘅。 有 special 添啊？ 點樣嘅？講嚟聽下。 好似我哋做電台節目咁啊！ 講嚟聽下，我都想知道，慢慢講下。 嗱，因為咧，佢同佢個女咧都係英國 passport 嘅，咁佢個女 Aileen 咧，咁咧佢就已經10年前嚟咗香港，但係佢就冇，因為佢攞住英國嘅護照啊，咁啊翻唔到去，咁咧我阿叔咧翻嚟嘅時間好短啊，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就同佢哋安排咧點樣過嗰關啊，點樣去安排佢咧坐車啊，咁就好緊密，因為佢得2日時間，佢女要喺香港翻工，咁啊好緊張啦，咁 啊，終於咧，阿叔我哋都準時到達咗順德啦。咁我哋請佢食嘢，佢就好感觸啦。咁同埋佢去咗一啲地方咧，係佢細個出世啦。佢讲返佢嘅乡间嘅故事俾我听啦，我都唔知咩叫大涌啊，佢话呢我哋细个住喺条涌侧边，哦咩涌啊，直情完全唔知道咩系涌，咁已经系变晒，但系就好感触囉，因为佢哋。 涌就有啲似河啦嗰啲囉，即系好细嘅河仔，有啲鱼啊， 沙田大涌桥路，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啦， 大涌囉， 系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喺条涌度瞓觉啦，细个咁跟住碌咗落条河度啦，咁所以我觉得好笑啦。 系啊， 咁同埋佢带我去睇咗咧，我哋太麻啦，喺边度撞啦，我哋个亲戚喺边度发迹啦，同埋咧我爷爷咧系以前有三间酒楼，咁打仗嘅时候咧就冇晒啦，咁佢就嚟香港，咁佢就将阿爷咧就将佢哋嘅顺德嘅厨艺咧送咗嚟香港咯，咁其中一样好出。名嘅就是野鸡卷啦，我谂但系而家失传啦。 因为顺德嘅名菜入边，大家都喺度谂紧啊，可能酿鲮鱼啊，或者叫做皖鱼生啊，或者好多猪肉啊咁样。咁呢啲就系顺德嘅名菜嚟噶嘛。咁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咧，我都想知系点样呢、啊這个鸡卷。 野鸡卷咧系我爷佢发明嘅，喺顺德发明嘅。咁咧佢仲有系啊，咁佢咧系将啲肥猪肉咧片开一片片，跟住咧卷咗佢，跟住就煎炸咁样啦。咁点解叫野鸡卷咧？我爸爸话俾我听咧，佢就话佢可以用猪肉咧做到好似鸡一样咁好味嘅食物咯。咁、所以咧就嗰阵时野鸡卷咧就喺顺德咧系一个名菜咧，系佢发明嘅。 我真系学到嘢、啊， 我都好想知道到底啲猪肉点样腌啊，同埋嗰个炸用咩油嗰样嘢可以做到呢种味道啊？ 顺德人咧， 其实好特别噶，而家都食唔到。我翻咗顺德咧，我问人哋食野鸡卷咧都食唔到。 系啊， 咁所以我真系好，因为我都系食过一次，就系我爸爸煮俾我食。 呢啲绝对系家乡嘅味道啦。咁啊，顺德亦都有好多撞奶啊，嗰啲甜品类啊， 冇错啦，冇错啦。冇錯，雙皮奶啊！佢食雙皮奶咧，簡直係就係、是、咁樣啦，就係、是、呢種味道啦， 指甲留香係咪？ 喂， 你咁樣一路咁樣講咁啊，好簡單。你禮拜六日再上去咪得咯？你 OK 啊？即係你叔叔可能嗰啲搞嗰啲簽證啊，上去內地又比較複雜啲啫，但係絕對可以令到你同埋一家人再維繫翻埋一齊。同埋我頭先咧。一路听咧，好似一个寻根之旅。 系啊，寻根咧，其实个味道系好大，因为一路我哋自己听嘅时候咧，我冇同你哋一齐上去啦，但我都感觉得到嗰种嘅风情，同埋咧最难得系听翻一啲长辈讲翻原来以前呢个地方发生过啲咩事咧、你净系听古仔啊，你都真系津津有味道，唔使食嘢都得啊。 系啊， 系啊，冇错。 不过你头先话好可惜乜嘢啊，陈小姐，我想讲， 因为咧佢星期一就飞啦，所以咧我好希望咧喺呢度咧送上一个祝福。福俾佢个屋企人，同埋咧，我好多cousin 咧，佢喺外国咧、我想话俾佢哋听咧，即系我有几句，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讲一句英文咧，因为佢女啊嗰啲 family 系识 听 中文噶， 可 唔可以啊？ 请讲 可 以啦。 OK， 好啊 ，My dear uncle Auntie Myrna, Sir King, Aileen, and all the cousins you in United States, please remember you are not alone. Family is here.Always with you. Good health, good life, and cannot wait a big union again. 咁当然系啦，要记住个根永远都喺呢度。 同埋嚟紧又咪再 reunion 咯，好似你最后嗰句啦，即系之前嗰啲身体健康嗰啲，我就唔翻译啦。但系好老实讲，咁啊，其实家庭永远都在咯。咁样咁啊，大家想翻顺德就顺德啊，去汕尾啊，去汕尾，去汕头啊，去汕头。喂，依家好方便啦，系咪先？ 我真系好感动啊，因为咧有啲地方我完全唔知道佢有个地方叫顺德八。我叔话俾我听，八集呢个地方咧，以前咧系啲有钱人住。点解叫八集咧？因为佢有八堂大集咧，先至行得到入去。 哇！嗰种气势啊！ 佢居然揾得翻呢个地方啊，虽然烂晒啦，居然揾得翻呢个地方，好犀利！ 所以我觉得今次咧，即系你同阿叔叔咧有咁好嘅经验咧，不妨将佢譬如系影咗嘅相啊，多啲咧同你哋嘅亲朋好友分享，等大家喺一啲海外嘅亲朋好友都知道，原来翻乡。下咧，或者翻嚟香港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系 系啊系啊系啊，我真系好赞成你嘅讲法啦。我真系好 miss 佢哋咯，因为我真系我出世嗰年佢离 开嘅。咁而家佢翻嚟咧，我哋已经六十岁啦。 系咁啊，六十岁依家都好年轻啫，系咪先？ 系啊，好年轻。 好啦，我哋一齐听一下。我今日咧拣咗唔系唐哥嗰只，我讲咗华哥，即系阿华仔嗰只《大地恩情》俾你听，好嘛？ 多谢晒你哋啊！多谢晒你哋啊！ 多谢晒， 多谢你嘅电话。 拜拜。 好，多谢， 拜拜， 拜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呢一个嘅送菜，我觉得如果系打卡嘅话，真系一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影相咁啊，我觉得非常之美丽。佢就好似一朵花咁样嘅，系啦。呢个送菜咧就需要用云吞啦，云吞皮啦，亦都要需要咧就系用一啲嘅虾肉。我自己几中意用虾滑啊，或者墨鱼滑。有啲朋友可能中意鲮鱼球，都要煎酿三宝鲮鱼球咧炸嘅，其实都得嘅。好啦，今次呢一个嘅送菜嗱，先准备咗咧就系嗰啲云吞水饺皮先啦。咁你中意边一款呢？其实我觉得系适随转变嘅， 正方形又得，圆形都得。 正方形会好啲，因为你要整出嚟就靓啲嘛。咁我哋炸出嚟嘅时候咧，有一种嘅气势喺呢度，咁啊输人唔输阵。好啦，咁呢一个点样做呢？先将呢一个嘅云吞或者水饺皮啦，咁啊放喺嗰啲嘅叫做隔夜嗰啲兜兜，一个壳咁样嘅，你就放咗喺上面先，跟住啱啱压落去，形成咗佢好似一个咧杯形状咁样，就咁将呢一嚿嘢拎去炸。其实有少少嘅工价咧，就似系酒楼整嗰啲炸云吞咁。 哦，咁冇云吞。 咁你炸完出嚟之后，咪好似一个碗仔咁样咯。咁炸完出嚟，佢已经系停咗噶啦嘛，因为佢炸完之后，佢 有个 shape， 有个 shape 喺度，有个形状喺度。好啦，咁啊先拎翻出嚟先。咁我就会攞啲厨房纸放喺碟上面啦，就将呢啲有 shape 嘅云吞水饺皮咧，就放喺上边，咁啊等佢吸一吸油先。好啦，另外咧，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嗰啲虾哦。我都是喜欢自己剁的，咁大概买半斤虾回来就剁剁剁剁剁到它变了虾滑，然后就再自己教少少味的，咁亦都可以就落啲胡椒粉啦、生粉啦、少少嘅盐啦，咁剁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可以加多一隻蛋同埋生粉，咁令到佢嗰个形状同埋味道更加高，同埋嗰个叫做搅动力啊，同埋嗰个叫张力咧更加强，咁打出嚟嗰啲嘅虾滑咧会更加爽甜，同埋嗰个质感会更加好。好啦，跟住你可以，如果你唔识用嗰啲 手指個手掌個虎口位嘅，有啲朋友就好叻，一捻拎住嗰一大盘嘅，一捻就捻咗嗰粒丸出嚟噶嘛。 系啦，即系你见有啲地方仲有啲传统煎鱼蛋， 潮州顺德 系啦，或者即系汕头啦，最出名嘅牛丸啦，咁嗰啲手打牛丸咧，就系嗰啲 用手 煎 出嚟嘅 煎。步步折咁样折咗出嚟， 佢哋真系好快手，佢哋根本上只手一合埋咧，就已经一粒，已经一粒啦。咁如果你想试嘅，当然欢迎， 专业噶嘛， 系啊，专业。 我哋有啲唔专业咧，搞到成手系啊。 我哋嗰啲茄汁边得噶啦， 唔好搞咁多嘢啦。 如果你话唔系好专业嘅话咧，即系好似我呢啲，有啲方法嘅，例如你可以去买嗰啲唔同 size 嗰啲不雪糕嗰啲壳。 哦，系、哦。 有啲细啲嘅，啲大啲，其实你可以按照翻自己个需要咧，去到买嗰啲壳，咁、你就喺个画嗰度咧就滗一个圆形球出嚟，咁都系喺呢一个嘅。都系呢个炸嘅，不过今次个油咧就唔好等佢热咗先，大概等佢六成热咗咧，你就抌落去，咁、一路炸到佢通透金黄色嘅时候咧，就拎上嚟。好啦，拎上嚟就先将呢一啲嘅叫做炸咗嘅虾球啦，放喺个碟上面先。今次我就会用黄芥辣，喺上面滋到佢匀匀先，跟住就逐粒咧就夹翻落去头先我哋炸咗嗰个云吞皮嗰度，咁、啊放喺上边，咁啊变咗好似一个碗。就盛載住一個又一個嘅炸咗嘅蝦球，好啦，跟住你排得好靚啦，就再落埋呢一個嘅芝麻喺面咧，咁呢個咧就真係完成，味道唔單止香，因為嗱蝦本身甜嘅，咁亦都有炸咗出嚟嘅鬆化啦，係 啊 係 啊， 咁另外一個味道就係嗰個芥辣啦，佢甜甜地嘅蝦味，再加上呢一個黃芥辣，其實撞得咧都非常之出色嘅，咁、所以大家不妨試一試呢一個咧就炸雲吞皮蝦球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想介绍大家喺一个即系喺好多人啦、好多写字楼中间有一个好宁静、好宁静嘅地方，喺金钟嘅。 喺金钟嘅。 系啦，嗱喺金钟咧，大家可能咧就会即刻啊谂系咪香港公园啊？ 系咯，咁虽然好宁静，但系你喺金钟，譬如喺商业区行翻上去，你起码经过成个好大嘅商场，跟住有两个扶手电梯先到。 系啦，但系我又唔系咧要讲呢一个香港公园，呢一个咁隐世嘅地方。你是随时都可以上得去的， 边度会 有开放时间的。咁你平时就算有啲 office girl 啊，可能喺附近翻工，我想今日自己感受住个大自然，嚟到去享受佢嘅 lunch box，可以试下呢一个地方。呢一度咧就系金钟港铁站行上少少咧，就系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哦， 系啦，咁嗰一度咧， 即系都系沿住条斜路上， 系啦， 个咧都系嗰个方向， 就一路上到顶，就唔使转左转右， 唔使转右，其实直上挨左少少嘅，记得好似系。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好俾佢个门口玻璃咧就吓亲，其实出边睇咧系有啲似一啲私人会所咁。咁但係唔使怕，佢係免费开放俾大家嘅。咁你只要推入去行上一层，嘩嗰度呢其实唔单止係一个好宁静嘅地方啦。咁、其实呢亦都係个景观係唔错嘅。佢亦都有好多凳呢可以俾大家坐喺嗰度食 lunch 嘅。而佢之前嘅呢个地址呢前身呢其实係一个旧域多利军营同埋军火库嚟嘅。咁、其实係19世纪中期开始兴建啦。咁就係存放一啲军火咁样嘅。咁但係活化咗之后呢就变成而家呢一个地方。其实大家当中喺入面呢唔单止可以去感受一下成个嘅宁静啦。中间呢係可以睇翻好多以前一啲佢哋保育咗嘅一啲嘅东西喺度嘅，就好似咧会有呢、一个嗰、个叫做路轨啦，运火药嘅路轨啦，佢仍然保留咗喺度嘅。咁嗱，以前就系军火库嘛， 系。 咁有咩事嘅时候，你梗系要通风报信，喂唔得，无啦啦可能爆炸咁样，或者呢度有危险咁样嘅嘛，系。咁而家我哋嗰啲大厦咧，啲外墙嗰啲钟咪，你敲一个玻璃，然之后佢里边响嘅啲钟咪会自己自动噔响嘅，系你敲烂咗，然之后佢响噶嘛。但以前嗰个钟咧系手动搞噶，系啦，咁佢就系一个钟，然之后有个手柄位俾你转住，好似打紧以前嗰啲电话， 以前嗰啲电话咧， 话 真系要数翻再以前啊，可能阿 Michael 哥都记得噶。以前咧，我哋喺 panel 底。定係一台嗰個 plan 有個手搞動嘅電話噶嘛？嗰、那個電話 好似天文台啊，係咩 啊？我唔知喎，有好多傳說㗎，有傳過就係天文台，有傳過話博咗去馬會嘅。 搞搞搞，系转播嘅， 系啦， 转播嘅，系啦，或者系广播都系， 系啦系啦，有嗰啲嘅赛事咁啊，一路转就喺度讲咁样嘅。 而家冇咗噶啦， 冇咗啦， 周岁都 系你谂下嗰阵时，嗰阵时香港电台仲可以播放赛马直击，你谂下系咩年代啊？嗱，波我哋继续有播嘅，不过用电视机嘅媒体播，即系港台电视32会播波 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啱啱就讲到嗰个摇铃啦，即系大家又可以尝试下嘅喎，嗰度有两个摇铃喺度嘅，原来系可以俾大家咧真系喐手试下搞嘅。其实有个感觉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咧敲咗一下钟，然之后你可以喺度祈福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几得意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嗰度咧试下了解一下当地嗰啲嘅环境。 几靓嘅，其实嗰个地方，我有个朋友曾经喺嗰度搞个展览啦，之前早几届嘅 Whisky Life 亦都喺嗰度做啦，咁样，所以都有啲好盛大嘅活动期。其实咧都会喺呢个地方嗰度去进行咯。 系啊，其实嗰度嘅建筑物都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啦。身边有好多百年嘅老树啦，甚至嗰个剧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好似唔可以进入噶，或者冇一啲指示你先可以入。嗰、那个剧场咧后面个走廊咧，大家真系可以入去行下。系啊，好似个秘道咁样，好窄嘅就嗰个廊。而当中嘅设计其实都可以了解到以前香港一啲嘅历史，点解会咁样设计咧？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今日 lunch 有时间，想自己安静静地或者同朋友都可以去嗰度安静一下。